在以色列的部分阿拉伯人要求当地法院颁令谷歌旗下的一个分享网站删除一段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视频，禁止在以色列境内播放。报道说，提出要求的包括以色列的阿拉伯裔议员、市长和当地伊斯兰宗教领袖。他们提出这一段的视频极具侮辱性，严重伤害超过100万以色列穆斯林的感情。报道又说，谷歌较早前已经在埃及、利比亚、印尼和印度等地删除这段的视频，但谷歌就拒绝美国政府彻底删除这一段视频的要求。美股窄幅高收，股份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是升过62点，收市升幅收窄，报13577点，升13点，连续第二日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3182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1461点，升1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以上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100%支持 DBC。 陈生支持 DBC 员工继续努力。 苏小姐话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所有 DBC 同工，支持学文思潮 ，Holly and Pauline， 撑大班，撑各位员工，撑学文思潮，大班生意蒸蒸日上，身体健康，吴淑华女士， 陈小姐支持 DBC 及全体员工，加油加油！ 陈小姐支持大班，还声于民，无言感激， 支持大班同何国辉，加油！陈氏一家。 朱生朱太话努力加油，支持大班同所有 DBC 员工。 麦宝珠支持大班 DBC 全体员工齐心加油。 我是李丽瑞，100100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100%心意。 Tracy Ho 话老豆妈咪生日快乐。 程小姐话踢走保皇党。 嫲嫲陈玉珍话徐永林傻猪咪，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勤力读书进步。 阿禮支持人民力量，支持人民力量，支持人民力量。 冯先生话：妈咪陈金玉祝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同时支持 DBC 电台郑先生，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00-100-1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敬请留意，一种异变嘅吸血鬼，又名层压式计划，或喺你身边出现。他们以做生意、集体投资等做掩饰，而找人加入都有钱分做利，实际上是上层找下层的钱，由加害参加者身边的人。 你找人参加层压式计划都可能犯法，人拉人找钱的勾当迟早临当。 认清真面目，拒绝层压式骗局。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自力共振去破案。以往如果没有经过拼图，就没有其他方法找回疑犯的容貌。对于现场只有 DNA 记录的凶杀案，很难单凭 DNA 而发出拼图，呼吁群众提供疑犯的去向。现在科学家就利用磁力共振技术，再加上 DNA 图谱的编制功能，科学家找到决定一个人外貌的几个 DNA。而科学家现在广泛搜集着全世界不同的人的样貌以及他们的 DNA， 希望未来只是凭犯案现场留下的 DNA 就可以立即利用电脑推断出疑犯的可能样貌，然后向公众发出通缉拼图。 当然，如果疑犯是整过容的，就有可能影响到拼图的准确性的了。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你听紧的是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政府呢是会严厉打击北区举货活动。 入境处是将会要求内地取消他们签注。 睇封号，我哋睇过咧，喺安全嗰度咧系冇问题嘅，我哋咧跟程序做嘅啫。 喂，全冇问题啦嘛！希望特区政府梁振英唔好再做汉奸。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早晨，早晨，7:37啊，老总，大班啊，好快嚟到噶啦。 啊，入紧嚟，入紧嚟，我哋先讲讲咧，即系琴日就各部门吓联手吓打击水货行动吓啫。 一件咁简单嘅事，唉，使乜惊动特首又要政务司司长出嚟啊？吓、啊，又什么跨部门咧，又跨政策局啊，嘥鬼气！嗱，你睇我哋纪律部队一出场掂晒， 咁啊，今次 大班同唔同意咧？ 吓，即系好简单嘅，即系话根本，如果你要管嘅话， 吓、啊， 就一早唔会有咁嘅事发生噶啦。不问题就一路冇去管， 嗯， 不问题咧。啊，都要睇下香港作为一个法治嘅社会，咁究竟系咪真系依法办事咧？嗱，呢啲系用行政手段， 系 啊，如果干预一个自由市场嘅运作咧，对香港都唔系有个好处嘅。 水库都可以系物流业嚟嘅吓，不过如果嗰啲系一次签证多次出入香港，而佢又唔应该向工作嘅。咁啊，梗系要執法啦。 不過，琴日整個執法過程都係依法辦事喎。咁啊，即係即係同呢個啊，即係呢個逗留條例啦，你同個阻街條例啦，就衛生條例，即係大家部門都係依法去處理。不過，即係嗱，同埋呢個問題都比較即係複雜啲，所以係幾個部門聯手去嚟到去打擊咧，係、確實可以令到問題係即係邁向一個比較即係有效嘅管理啦。即係琴日都同我，只能夠管理，你唔可以完全壓止曬 嘅。佢阻止黑工喺香港度係工作。一路都系有纪律部队做紧噶嘛吓，问题佢系点样？系咪人手关系啊？系咪优先嘅问题啊？点解唔去针对呢班咁样嘅吓蚂蚁拉货咧？我又唔知啊，真系啊！ 所以今次事件啊，即系琴日嗰场戏就做得好大啦，但系问题即系你嘅持续性有几多嗱？呢啲嘢好简单啲啊！你一期一段时间你就即系你系好高调去拉人咧，佢未即系冚一冚先咯。咁你睇见啊风头火势一静咗嚟，佢又似即系死灰复燃。呢个就系嗰个市场个拉锯一定系咁噶啦嘛吓。 嗯， 咁所以呢个系问题都值得系大家去即系探讨下啦。另一个即系可能 同埋吹水，我又话咩搜集情报使乜鬼啊？大家都知道佢喺咩喺边个工业大厦度做咩包装，做咩拆货，系、哎、啊真系 好简单，你走去上水。 打个转就知噶啦， 你揾啲上水地胆闻闻都知噶啦。 居民即系最受影响嘅所谓持份者， 我啲最清楚啦。 佢、分分钟咧就可以即刻话俾你听，都唔需要咩卧底啊，咩、搜集情、啊， 同埋佢啲系几公开嘅，唔系咩暗中进行啊嘛。 系啦，呢啲系公开 嘅， 你一定要嗱，第一你要买货，买完货之后咧，你要散货，散完货之后咧，你就要去做运输啊，过关。嗱，呢啲好簡單嘅嘢嚟嘅。 螞蟻搬家式嘅物流啊嘛，呢、這個就係、是、一日就來回幾次就賺幾百蚊，佢都講明係賺錢㗎、就純粹嗰啲係博嘅嘅啫，佢哋都唔係咩 你做完大龍鳳，佢咪繼續下晝四點鐘咪繼續咪喺上水又再拉貨過關咯，吹咩？ 咁人要揾食㗎嘛，咁樣好簡單，呢個世界揾食就係咁樣嘅，揾食加難啊！咁但係揾食就要合法嘅，第二樣嘢就唔好，其實最唔好一樣嘢咧，呢啲咧就叫。类街货，你话如果唔系将上水啊 居民的生活模式完全改变了，成为一种滋扰呢，就没人出声。 是你比较自律， 好简单 的， 你说你这些是集团式经营、根本就搵好多钱㗎啦、一定係搵好多钱，如果唔係就冇人做呢啲嘢㗎啦。咁你係咪一定需要喺上水度买货呢？咁、所以其实有几个睇法㗎啦，我都觉得唔係咁简单嘅。如果需要去上水嗰啲药房啊入货嗰啲呢，就一定唔係集团经营嘅。即係唔係集团式嗰啲呀。嗰啲自由行嗰啲自己嚟买㗎啦，嗰啲散客嚟嘅。嗰啲呢你就根本呢冇得干预嘅。除非你是禁止自由行嘅啫， 而家系嗰啲系电子产品啊，咩 iPhone 嗰啲啊嘛吓。 你讲喺上水， 系啊。 如果啲集团，即系嗱，我觉得嗰啲唔系集团嚟嘅，因为你集团咧就唔会走去零售嘅，因为零售咧有个 mark up 噶嘛，即系个中间人啊嘛，你一定侵蚀咗嗰个利润，而嗰个价钱一定提高咗噶嘛。如果系集团经营嘅，你就一定系要去。个批发个来源嗰个攞啊嘛，嗰啲就唔会喺上水嚟噶嘛，嗰啲可能去黄金广场啊，如果电子零件啊， 唔系大伯，上水系咧去罗湖嗰度最后一个嘅火车站啊嘛， 我明， 咁喺嗰度拉货过系最快出噶嘛， 嗰啲咪个体户咯， 唔系点会个体户啊，真系， 唔系你俾我讲埋先啦，我唔清楚啊，但我嘅意思话，如果真系集团经营嘅，如果你系企业经营嘅。你第一梗系个货源个源头啊，攞货平好多噶嘛，咁你咪将啲货运去一个一个物流中心咯，咁啊运去嗰度就唔需要喺啲铺头买嘢啊， 唔使， 即系我而家分析紧咧， 佢就系啲工厂大厦做嗰个集训地啊嘛， 我而家分析紧咧就系话搞到上水天怒人怨，其中一样就系因为太多呢啲人啊塞满晒个车站啊嘛，咁啊影响人哋翻工啊、放工啊、上班下班啊嘛。另外一样嘢就炒起咗啲铺啊嘛，啲铺租贵啊嘛，咁啲铺租贵赶绝咗啲本土经济啊嘛，即系本来做快餐啊本来做一啲供应日用品嘅铺头咧，就俾呢啲铺头抢晒啊嘛，好似广东道咁，以前广东道做咩嘅，知唔知啊？以前九龙仓嗰阵时系广东道系做樟木笼嘅，全条街你都见到噶，我哋细个行过咧，有人喺门口，啲师傅喺门口度。喺度作啲樟木笼，喺作啲花挑花咁嘅，咁你而家变咗名牌街啊嘛，咁你慢慢连标普系多过米普啊嘛， 唔系你个名牌啦，即系讲 咁你去到上水而家咪咯，全部系药房啊，好似阿林德华咁讲，电子铺啊嘛， 电子产品啊， 电子产品啦， 嗰啲咩嘢系啲 CPU 啊， 即系好似黄金 场 啦，一八一嗰啲咁啦，一八八嗰啲咁啦， 嗰度两条线嘅，一条线咧就纯粹水货客， 但呢啲咧 就 嗱呢啲就供应俾啲水货客噶嘛，唔系供应俾水货客，供应俾嗰 啲 系 散客嚟， 真系散 客嚟 嘅，系啦。嗱，如果有组织嗰啲，我认为啊，如果我去做啦吓，我就唔会喺嗰度攞货嘅。你问你一定贵过 我。大班，你都系唔明我讲乜嘢咧？我系讲紧话嗰啲系。佢大批入咗货喺上水之后咧，就揾啲散家带过去过境，然后佢都嗰边批发噶，唔系卖俾啲散家的， 佢直情喺嗰度做批发。 系啊， 嗱，嗰啲咪衰咯，嗰啲。嗱，你个问题就 纯粹搏脚 嘅人，嗰啲集团咪衰咯。嗱，佢咪为咗一样嘢，即系你只要企业经营，你啲货喺个源头攞，可能今日喺大陆攞嘅。好多啲电子产品咁喺大陆做㗎嘛，个问题就係出口转内销㗎嘛，咁你唔喺个源头攞咗，你去攞去供一个有个市正嘅，嗱而家又知道有个问题出现咗啦，原来佢个工厂大厦呢，嗱嗰啲成座工厂大厦做物流㗎嘛，冇问题啦，原来霸咗人个停车场嚟做㗎， 霸好多公 霸咗嗰个停车场嚟㗎嘛，咁你咪阻住嗰座大厦其他租户嗰正常运作咯，嗱，今朝我都听到收音机都话啦，喂，啲司机唔肯送货去嗰座大厦噶，好似个高达大厦，高值咩大厦？ 进货中心啊， 进货中心啊，系啊，肯入去啊，嗱，即系证明一样嘢，佢都唔系去到一个企业经营咯。如果啲真系有水稳嘅吓，如果你企业经营嘅，尽量减低对市民，尤其是当区市民嗰啲滋扰咧。就冇人理你嘅，因为香港人咧好简单，香港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经济，大家都尊重，大家要揾食。第二样嘢咧，就唔好搞到咧，连请埋黑工啊嘛。 你都益下当区的居民，制造一个本土就业，在当地请人带货， 咁你师奶， 咁起码起码入境处唔拉得你嘛，你明唔明啊？即系问题，成个行业系需要咧揾物坚持， 不将来 佢而家需要揾物坚持。 你如果你打击咗啲内地啲一千多人唔俾佢嚟，或者系黑名单，你到最后 你就揾本地人噶啦。 你需要揾个 business consultant， 揾一个揾一个顾问去将成个行业咧，将现代化去咧，同埋最重要咧就减低对居民嘅滋扰。 佢呢啲比较上系即系传统嘅土法嚟嘅啫。 呢啲系土法噶，呢啲肯定系 即系仲系蚂蚁搬家， 即系仲系山寨式， 走一转几多钱咁样系啦，即系咁嘢啦。 咁你咪搞到天怒人怨。 咁啲货亦都系比较上都唔会话好贵嘅货啦，就咁样拉过去嗰啲吓。 咁冇嘢嘅。呢个呢啲就系劣币驱逐良币，而家边有良币驱逐劣币咯？如果你咁继续咁样做落去，啊，好简单噶，咁啊成个行业扼杀咗，咁啲人就谂巧噶啦。咁但系我哋梗系支持政府执法啦，因为对当地居民嚟讲咧，我哋唔系当地居民，我哋唔知噶。正所谓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咧，系嘛？你根本都唔系上水居民，你根本就唔知上水发生咩事。而家啲人好牢嘈嘅地方就啦，你。以前好多啊食肆嘅啊一啲卖日用品嘅嘢嘅地方嘅，佢哋可以喺度安居乐业嘅啊，大家鍾意一个宁静嘅生活嘅。我点知你班友走嚟做一个啊水货集散中心走私基地，其实走私嚟嘅，咁呢个系走私嚟嘅。你话水货咧好听嘅，其实呢个系走私嚟嘅，只不过将佢化整为零啫嘛。本来就用大飞，本来就用货柜车成车车过去，咪乜事都冇咯。但问题就是要打击走私嘛，国内。 所以你深对关你深圳嘅海关，你执法不严，即系甚至 佢咪执法不严啊？佢对走私咧就打击。咁跟住咧，大家咧，咁你打击咗走私之后咧，国内嗰啲执法机构冇水稳啊嘛。 呢度咯， 而家国内仲系贪污噶嘛，咁啊谂到条桥，嗱水货就冇事噶啦，咁啊进行一个咧啊，即系。变相合法嘅走私渠道，就系呢啲 呢啲又叫擦边 个体户啊，化整为零走私活动。 点解要梁振英要去到去北京嚟到去解决问题啦？你唔系北京搞落嚟，你深圳你搞佢唔掂噶嘛？ 因 为 海 关 系，因为海关系，即系如果你用美国政府啊、加拿大政府嚟讲，海关系属于联邦政府噶嘛，即系海关系中央部门嚟噶嘛，根本唔归地方政府管噶嘛。 一地方管亲就系好多私相授受，好多嘅撩哥出到啦吓。喂，你个问题值得讲下喎，即系大斌最有兴趣关于个发展呢个系大东北 呢个大镬啦。嗱，我又俾你听咧，嗱啲乡下佬咧，啊有个乡下佬走出嚟黄金机关枪碎，有冇听到啊？ 有 啊，呢个呢呢条友咧真系唔拉佢唔得嘅呢条友，我话俾你听啊，哇穷凶极恶而家乡下佬，佢话咧反对东北发展嗰啲咧。是少数人嚟嘅， 少数人啊，佢 啊，嗰啲系城市人嚟嘅，啊，就阻住啲乡下佬发达。佢话咧，少数咧揾支机关枪一扫咧，就扫晒噶啦呢班友。啊， 咁都要揾埋一齐先得噶，如果唔系系殃及池鱼喎，真系。 即系话你，即系话你人少啫，即系一箱，即系唔会嘥几多子弹嘅咁样吓。 嗱，呢个叫做侯志强。侯志强乜水咧？侯志强咧就系上水 乡 事委员会主席。嗱，嗰、那个黑金政治桃园饭局咧， 有份啊！ 佢系主事人之一。嗱、啊，呢条友咧就好多口嗰啲友。嗱、啊，佢讲咩咧？啊，呢、這个乡委会嘅主席侯志强呢、這个咁嘅呢啲叫锄头绅士啦。啊，呢锄头绅士就话咩？佢话你赔够钱俾我，祠堂都可以俾埋你。话你话呢啲人有冇听过乡下佬？衰到连个祠堂都肯俾人拆嘅。以前咧，掂下个祠堂咧。同你死过咁啊！任何人都话你拆我祠堂，我同你死过啊，啱啊！ 而家有钱都卖啦， 贱到咧！而家贱到咧，你俾钱我祠堂都卖。嗱，大家都知道祠堂系好紧要噶嘛？你话呢啲人咧， 呢啲系讲笑又唔得噶，即系 唔系佢唔系讲笑噶， 佢啲个别嘅， 佢唔系讲笑噶。而家你乡下佬， 果农噶啦， 唔系讲笑噶。跟住咧，啊，佢就话咩咧？佢话唔少村民反对计划，提出不迁不拆。嗱，呢个侯志强就认为咧，呢啲属于少数嘅声音，而家闹紧自己啲同乡啊。 系啊， 嗱，佢出卖祠堂不得了啊！佢仲有啊，话边个阻住个地球转，阻住呢班咁嘅锄头绅士、土豪啲新发达嘅话咧，啊，佢话咧用机关枪去扫，都死唔到十几人。 喂，啲咩人嚟嘅啲？呢啲同阿王国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选举嗰阵时咧，啊揸住啲机关枪去选举一样嘅啫。喂，香港几时走去鼓吹暴力嘅咧？嗱、啊，以前呢班友咧就话强奸啊， 陆公伟 噶啊。嗱呢班人咧就真系咧，政府唔可以再纵容佢哋嘅。嗱，佢哋冇嘢噶，就系、是、因为呢个中央政府。 大家会唔会一时冲动比喻不？ 喂，呢啲唔系冲动噶，呢度有不停咧讲呢啲 嘢 噶。你做咩要帮佢啫？喂，大佬啊，呢、這个新界东北唔系净系话你拆祠堂，你侯志强拆祠堂同我哋冇关系，咪拆咗呢个祠堂去咯？你啲人数典忘宗，有咩所谓啫？但问题呢、這个东北计划咧？发展计划只是一个开始来的、 嗯、 跟住就是那个出卖香港的整个新界禁区的发展、 那 個、将来呢就说呢都不用走私了，我告诉你很快解决的，其实梁振英呢心中有数，他就走去扰民先，跟着说发展新界东北，跟着整个特区的特区，那以后还用什么走私呢？大陆人不用签证啊！我啲大陸強同胞唔使簽證， 嗯、 走入去一個特區裏面嘅特區，一個小香港，嗰、那個面積係大過成個港島區，所以唔可以叫小香港啊！話就話半個香港咁大，但你知港島區咧，而家得60万人住嘅啫嘛。香港港島區而家背山噶嘛， 因為佢山地多，係 山地多嘛。但你半個香港係全部平地嚟噶嘛，即係可發展嘅面積咧。比成个香港岛啊仲要大啊！啊，咁将来呢个就是特区里面嘅特区啦，呢、这个就系先行咗一步啦。所以点解话要将呢个一国两制50年不变呢变为2020年呢香港就一国一制啦，就系喺呢度先行啊嘛。咁内地人呢就免签证，就算佢话落地签证都得噶嘛，乜都得噶，俾个卡你嘟嘟咪得咯。啊，签咩证啫？嗱、啊，而家喺加拿大过美国啊！阿林都话可能呢排少去加拿大啊，如果加拿大人咧可以攞个证咧，有条快通道过边境 嘅，多次出入系嘛？ 唔系啊，唔使停车噶， 唔使停车、 啊，直过噶。 系、 哦，好似个八达，好似我哋嗰、那个嗰、嗯那个咩、那個、止隧道收费嗰部嘢噶嘛？嗰E B E S B E S Auto Pay 咁啊。你如果加拿大人经常过境嘅咧，要去美国嘅咧，佢就出个证俾你，就摆喺车度。你知啊，你去过加拿大美国， 我都记得揸车过境，我都试过 揸车过境啊，排好长噶而家。点解咧？因为有9月之后咧、嗯，总之见到你黑古勒掘嗰啲咧，就捉你入去噶啦。 系、 嗯、啊，捉亲入去系大镬噶啦。我哋试过一次咧，就排队跟嗰啲黑古勒掘嗰啲，因为揸特区护照一定要落车啊嘛。哇，阴公啊，搞你3粒钟，佢搞个黑古勒掘嗰个系咪搞我啊？就我要排队咪大佬啊？嗱，如果你攞咗嗰个证咧。就行快道啦，即系好似我哋过隧道咁直过。 系 啊，间中就 spot check 嘅。如果 check 到你有走私有嘢，你大镬啦，就坐监，罪加7等。嗱、 嗯， 将来咧有机会咧，大陆人话梁振英话冇咁嘅事，要签证嘅，边个话冇啊？喂，整个我啲证俾佢得噶啦。 嗯， 系咁嘟嘟咁啊过咗去啦。佢又可以喺嗰度做嘢，又可以喺嗰度买屋住，又可以喺嗰度读书，嗯、又可以喺嗰度入医院。咁啊，啲大陆人咪搬晒嗰度咯。倒翻转头，香港人呢就要攞签证、攞禁区纸入去，仲要喂嗰阵时仲使乜走私啊？嗰阵时啲嘢咪喺晒嗰度买，买完就拖过隔离咯。 嗯， 啊嗰阵时上水冇问题噶啦，不过话俾你，香港都冇卖啦。佢哋咪广东岛啲名牌都冇卖啦，乜嘢都冇晒噶啦，香港玩完噶啦。啊，就系、是、咁简单，所以呢样嘢一定要反对嘅。 啊， 呢、這个东北发展咧，唔系你就话俾侯志强听。我哋一人吐一啖口水啊！如果全香港人反对佢啊，浸鬼死你班乡下佬啊！话俾你听、 嗯， 啊，所以咧，你听下呢、這个呢啲咁嘅锄头绅士、土豪劣绅啊，点样讲嘢法嘅？你听下，你听完你就激气噶啦！ 个选票走得噶啦，自讨都俾埋佢。 政府要拆村，要重建，要发展，冇问题噶、哦，系咪？你作出合理赔偿、合理安置都 OK， 不迁不拆，不迁不拆，啊！讲咩？一嘈就千千万万人啦，实际上住咗几多个人？15个老人家用机关枪扫扫唔到一只。 吓、啊，得老人家反对嘅咩？ 呢啲咪贱人咯、啊，即系嗱，第一就唔敬老，乡下人就敬老噶嘛。 啊 第二样嘢，祠堂都可以拆嘅。喂，呢啲叫数典忘宗，呢个土豪劣身，呢啲叫做咩咧？啊，喂，呢、這个叫唯利是图啊！喂，呢、這个人啊，根本已经冇资格叫做乡绅噶啦，仲要系上水嘅领导。仲有呢个特区政府呢就系、是、走去笼络埋一班呢咁嘅人。你睇到梁振英选举嘅时候，桃园亦啊呢、這个江湖宴黑金政治又系搵呢班人。嗱咁而家呢梁振英又好简单嘅啊琴日 Q 仔呢啊喺佢嗰个政治经济学嗰度讲呢就系当年啊老懵懂而家巴闭呀一阵先讲老懵懂而家老懵懂呢成为中国发言人啦、 嗯。 我一讲个 我有国家领导人嚟㗎嘛。 我又收到坚料啊话咩、啊、老懵懂就嚟又升官发财啦。 哇 一阵先讲啦。琴日 Q 仔讲咩呢就老懵懂当年做特首嗰时呢差唔多破产嘅。佢嗰隻股票呢、 嗯、 一蚊鸡嘅嘢。 嗯。 真係一蚊鸡。佢做完特首之后呢嗰隻股票三十几蚊。 嗯。 啊跟住呢喺上海圈咗几幅地。由一个差唔多破产嘅老懵懂咧，就变咗一个有几百亿身家嘅老懵懂。嗱、 嗯， 梁振英咧就系、是、老懵懂嘅爱徒。嗱，呢个真系亦师亦友啦。我又唔明白有啲报纸咧讲到佢同阿习近平亦师亦友，我唔知边个师边个友啦。啊，喂，梁振英做咗特首，佢都要甩水噶嘛，佢都想佢落台嗰阵时 啊。 啊，都攞翻一二百亿啦，冇一二百亿都几廿亿啦。嗱，梁振英咧就最弊家伙，佢间公司破产啊嘛。 啊， 咁啊，佢啲股票冇办法升啦，因为冇得喺上市公司啦。咁唯一办法咧，嗱、這、呢个 Q 仔琴日喺政治经济学讲嘅，政治经济学四点到五点播嘅，嗱好多人中意听嘅，就因为 Q 仔咧乜嘢都敢噏，噏一出就噏。 即系咁 啊。不过咧，佢呢系佢嘅分析，嗱，佢就话梁振英呢一班人咧，点解成班人？咁落力搏咗条老命连中央政府唔准入閘都搏命呢就好似啲走私客咁啊。 嗯。 抢住入閘嚟睇返今次上水嗰啲走私嗰啲水货客呢 嗯。 抢入閘呢就等于当年梁振英即係当日其实唔系当年。因为我哋度日如年啊佢做咗特首之后佢选特首嗰时候就真系抢閘啦。本来入唔到閘㗎。 嗯。 搏命都立呢个特首嚟做啦。就系睇住东北呢个计划，点解汪洋话佢熟悉广东省？如果汪洋嗱呢个又系 Q 仔讲嘅，如果去唔到中央做大员咧、 嗯， 入唔到政治局咧，佢继续做广东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咩啊？广东嘅 省委书记吓， 土皇帝， 土皇帝啊，帝 蓝天王， 蓝天王啊，咁佢同梁振英相剑合璧咧？呢、這个东北佢就发到黐线啦！嗰、嗯、阵时梁振英咧见到董建华咧，如果仲有机会见到董建华嘅话咧，即系大家都老啊，我哋都可能见唔到啊，唔系黑心啊，佢就会同董建华讲：，青青出于蓝，后浪推前浪。我而家净系东北嗰度搵水多过你啊！你喺上海捐嗰四幅地，你知唔知我东北几大啊？即系东北，成个香港咁大啊！董建华咁， 好耐以前咧，已经有一个咨询嘅，就系同埋内地一齐做嘅，就系、是、嗰叫咩什么港湾咩宜居计划。当时系有讲过话，上水啊、粉岭嗰带系要嚟做呢个系旅游业嘅支援嘅区域嚟噶。 系啦，而家直情多余， 而家都 以堪就算啦，直情嗰度变咗一个。小香港一个规划比香港更加好、 嗯、 一个更加靓的地方、啊 嗯。 好转头再倾下啦。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八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计之岛买两盒瑞琼楼双网百年蓉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1 0 0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在美国访问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基保领美国四年前颁授他当时被软禁而无法领取的国会金章，仪式由众议院院长众议院议长博纳主持。昂山素基表示这日是他生命中其中最感动的一刻，感谢美国人在缅甸没有自由和公义的时候仍然记挂住缅甸人民。 而美国就解除对缅甸总统吴登盛以及下议院议长瑞曼的制裁。吴登盛和瑞曼原本是缅甸军政府的成员，华府过去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并阻止美国企业和他们有商业的来往。缅甸政府过去一年多推行多个改革，获得西方国家的肯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坐专机抵达布鲁塞尔，准备出席第1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并对比利时进行正式访问。温家宝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欧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他表示中国和欧洲都处在各自发展的关键时期，中欧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新一轮的中欧高峰会将会集中讨论欧元区债务危机、关税以及伊朗和叙利亚的问题，但原定在会后召开的联合记者会就取消。欧元官员说，中方要求有权选择出席记者会的传媒机构代表，双方最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欧盟将会在峰会之后单方面举行记者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中日两国在下星期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议期间为钓鱼岛主权争议降温。潘基文首次评论中日近日的争议，他说地区紧张关系升级令他越来越苦恼。他表示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对有关问题不持立场，但他呼吁有关各方和平对话，加强互信。美股窄幅高收，股份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是升62点，收市升幅收窄，报13577点，升13点，连续第二日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3182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1461点，升1点。美国上个月的二手房屋销售上升 7.8%， 年率计达482万间，超出市场预期，亦是两年几以来的最大升幅，利好地产相关类的股份上升。油价下跌就令能源股受压，欧洲股市亦同样做好。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多支劲旅就主场出击，但都是险胜对手。其中 H 组的曼联凭卡域克上半场7分钟的入波领先，下半场曼联有难尼射失12码，加上门将迪基亚多番的扑救才力保不失，主场险胜土耳其的加拉塔桑雷一球。而 G 组的巴塞隆拿凭21岁前锋泰路14分钟先开纪录，但一度倒输1-2，最终要靠美斯尾段的两个入波再度超前，主场赢3-2。至于 F 组，拜仁慕尼黑主场就赢2-1赢华伦西亚， E 组的车路士就被祖云达斯逼和2-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9月20号星期四的早上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好，睇返港岛区先下。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新龙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呢，排返去伊利沙伯大厦㗎。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落湾仔，啲唔错㗎，暂时呢正常嗰隻嘅。九龙区方面是怎样呢？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油站的，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刚刚到这个理工大学地盘，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呢现时去到芜街，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现时排返去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氹氹村去到石门回旋处那边，今日车就不算多，今日是不是搵支机关枪都中不到十几架数下去呢？唉，梗係唔係啦，呢啲乡市主席嘅言论啊，讲来讲去都係千作怪，祠堂都可以拆埋，唉，真係难为我哋一班好市民啊，点样保护佢哋嘅原居民啊，保护佢哋嘅家园啊，到头来什么祖家亲祖地亲都唔及银子亲啊，老友。主席你哋就搬走晒就冇问题啊，收晒钱啊嘛。我哋唉，受苦就其他市民啊，老友。好，揸緊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板间房，真系个门口就用嗰啲布帘遮住， 系啊， 嗰一种嚟咯。咁估唔到过咗咁多年之后，仍然存在啦，有楼又有啦，有埋棺材房，即系仲差过以前咯。 差过以前。 呢一啲官其实佢系甩到好多自己嘅利益咯，但系唔会有人尊重佢咯。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52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1， 陈茂波呢、 嗯、 就是这个发展局局长， 多嘢讲啊，呢排 一个冇公信力、 啊、 一个根本冇资格亦都冇能力、啊、做呢个位嘅人呢，就负责呢个新界东北嘅发展。嗱、啊、而家好简单嘅，狐狸露出尾巴，点解梁振英要揽住个劏房波呢？就是因为呢个陈茂波就是个收租佬啊！你都记得以前咧，啲华探长啊，你睇过呢、這个啊《女洛传》噶啦，《女洛传》啦，刘德华做呢个女洛啊， 南江女洛 啊，系啊，喂，有个收租佬嘅，收租佬就周围去嗰啲字花档啊、赌档啊、色情场所啊。啊！嗰啲贩毒嘅烟格啊， 任何有黄气照噶啦、 啊，都去收钱噶嘛、啊啊。收咗之后就翻去差馆、嗯，一人一个信封噶嘛，好巴闭噶嘛。 啲大锤收大份， 所以咧贪污嗰啲人咧、啊，一定要有个收租佬噶嘛。官商勾结都有个代言人噶嘛、 嗯， 你明唔明啊？嗱、 嗯， 呢、這个新界东北嘅发展咧，陈茂波咧就系、是、梁振英嘅 agent、 嗯 啊。我冇讲咩啊，我冇话。话去贪污啊！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咧，呢东北发展嗰个利益嗰个牵涉到咧，系数以万亿计嘅，天文数字，一定要揾个亲信去负责噶嘛。 系 啊，咁啊，揾个陈茂波去搞，咁佢啊走出嚟啊，讲嘢都有人听嘅咧。嗱、啊，而家就搞个叫做咩啊？咨询大会， 嗯、 啊，咨询大会咧，啊，即系听民意噶嘛，每人俾你讲三分钟，啊，仲要抽签，抽咗你有一讲， 咁啊人太多啊嘛，大班啊， 啊，喂，咁都唔系讲三分钟噶嘛，讲三分钟讲乜嘢先得噶，呢啲咪叫假咨询咯，嗱、啊，呢、這个所谓新界东北发展嘅咨询咧，其实到到今个月底，另外有个咨询咧都好紧要嘅， 嗯， 就系、是、呢、這个。港铁嘅可加可减机制啊，政府冇大事宣传噶，啊，亦都好似冇乜人理噶， 嗯， 啊，就想暗度陈仓。嗱、啊，而家呢个新界东北发展嘅咨询咧，当局将会检视整个项目嘅发展规模。据了解咧，当局正考虑社会有意见认为有需要探讨应唔应该上调整体发展嘅地积比率，以应付社会对增建公屋嘅需求。啊！但同时会研究啊全新嘅赔偿方案，协助原居民搬迁或者上楼。发展局局长呢个咁嘅劏房波咧，琴日就强调话新界东北系为香港人规划嘅发展区，唔系为内地人规划，亦都绝唔系好似啊外传嘅深圳后花园或者双飞城。嗱、啊，佢讲嗰啲全部唔系嗰啲嘢咧。你一句都冇听，嗱，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中计。 你调翻转嚟解读系嘛？ 唔好中计啊！ 啊， 佢而家就挟民意以令诸侯啊！吓、啊，点样啊？挟诸侯以令天子。 嗯。 啊，第一，你睇应到嘅嗱、嗯啊，你啲人反对啊嘛，我提高个地积比例， 嗯、 提高地积比例做咩啊？起多啲公屋咯， 嗯、起高啲。 唔系起高啲，提高地积比例。你估净系公屋会得到益咩？起公屋，起多啲公屋咩？咁啊，整个发展计划嗰啲发展商啊，嗰啲利益集团，佢同时会享受到呢个提高咗嘅地积比例噶嘛？可以起大啲噶嘛？佢又即系你执粒厂，即系香港人咧，啲市民咧执粒厂就唔见间厂，间厂啊俾咗啲地产商啊，就去咗利益集团嗰度。跟住另外一样嘢仲好嘢啊！ 啊，有人反对嘛，派多啲钱赔俾啲乡绅啊。喂，你都听到侯志强讲啊，反对嗰人搵机关枪扫啊，都扫唔死十零人啊。 嗯、 啊，得益嗰啲地最多都系十零人嘅，就即系话支持东北发展嗰人，佢系唔系都支持噶啦？佢你唔使提高个赔偿，佢都已经支持噶啦。而家仲话要派多啲水俾佢哋，喂，嗰啲系公帑嚟嘅，大佬。嗱呢单嘢咧非同小可啊，呢、這个牵涉到香港嘅前途问题，亦一国两制嘅前途问题，亦都影响到我哋库房噶。你唔好俾佢派水啊，你唔好俾佢提高个地积比例啊，啊呢样嘢千祈唔好上当啊。嗱、啊，陈茂波出嚟讲啲嘢咧。全部都是为了利益集团讲的。嗱、这个口硬无耻不知所谓的陈茂波他都好意思出来讲嘢嘅。他究竟识唔识讲嘢嘅，听下讲咩嘢。 咁我哋而家呢就正係研究緊要求延期呢个理据同埋是否合适俾佢延期呢，系咪延期啲人就会登记呢，咁中间嗰、那个工作呢我哋仲喺度考量緊。成件事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解决了了。 太太各方面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了。 我太太已经将她在那些公司的股份全部买了。 即是如果再面对劏房或者僭建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令到你有阴影呢，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我问心无愧。我是摆个心出去做事。啊、那就至于其他人怎样看，我觉得公道自在人心的。我加入特区政府帮手做事。亦都希望喺參與其中，可以為香港做一啲實事。啊，剛才你嘅問題令我諗起兩句詩，佢話：換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怕斷頭台。 念詩添啊！ 第一，問心無愧 啊， 為香港人做嘢，公道自在人心。喂，你聽完之後咧，就打爛個心機噶啦！我話俾你聽啦。就打烂个电视机，跟住念嗰个诗咧，就叫做咩？攞个江山啊！个江山就讲喺新界东北啊！啊死咗啊都要啊！你谂下一个咁贪嘅人啊，连劏房都做嘅，你而家俾佢管一个住个大个香港整个香港岛嘅发展，梗系成个江山嚟噶啦！佢成个嘢点念啊？林一华啊！ 个换得江山春色好啊嘛，单身不怕断头台， 即系话咧，陈茂波揾啲劏房嚟换咗呢个新界东北成个港岛区嘅发展权，对一个陈茂波咁嘅人嚟讲啊，啊死都抵啦！喂，佢真系呢首诗真系佢写照嚟嘅、啊，喂呢、這个真系不知所谓，佢仲有面嘅，即系我真系未见过香港地，真系而家咧真系好过瘾嘅。我真系从来未见过一个人咁唔要面嘅人嘅，呢、這个就叫陈茂波。 嗯， 喂，够胆话讲咩公道自在人心。 嗯， 啊，讲又话咧， 佢话解决咗噶啦，嗰啲咁嘅劏房嘅事件吓， 解决咗噶啦，冇阴影。而、家我出嚟帮香港人做嘢，边个叫你出嚟帮香港人做嘢？系梁振英叫啫嘛。 啊， 除咗梁振英叫你之外，有冇人叫陈茂波出嚟帮香港人做嘢噶？喂，陈茂波草菅人命。你为咗赚少少钱，一层楼、啊、本来呢租四五千嘅，你就劏房租够一万，喂，为咗几千蚊， 连嗰个消防嘅系逃生嘅门都要堵塞咗。 你有数得计噶、啊，一层楼每个月赚多几千蚊、 嗯， 即系一年咧就几万蚊，十层楼先几十万，啊，一百层楼先讲紧几百万。咁第一佢冇一百层楼，第二亦都冇可，亦都冇。亦都可能冇几廿层楼， 大班嘅博物业升值。 但见到咧，唔系啊，我就讲佢呢啲贪心，唔系讲物业升值啊。可嗱见到嘅，即系出量咗出嚟嘅浮喺水面嘅，都系得嗰几层。几层楼仲要话系家族有份嘅， 好多专业人士。 但一层楼咧，就每层楼咧每个月嘅租金赚多几万， 嗯、 一年啊。 嗯 三层楼加埋咧就几廿万，顶笼系三廿万，当你三分一股权。喂，你为咗一年赚多十万蚊， 嗯， 你就走去草菅人命，走去剥削嗰啲穷人。喂，你个咩人嚟嘅？仲好意思走出嚟讲嘢？一个做劏房嘅人，仲有咩资格走去做发展局长？仲有咩资格去规划一个大个港岛区嘅发展计划咧？啊，即系我都唔明白香港人点解可以接受呢样嘢嘅？喂，而家香港人应该企出嚟嘅。 革命嘅差唔多要。大佬你唔炒啊，你呢个咁嘅梁振英，你如果唔炒呢、這个啊，你如果唔炒呢个陈茂波呢，你根本就亦都冇资格做特首，你都要话俾我哋听，你从陈茂波有咩利益关系？你点解揽啊陈茂波？究竟陈茂波系咪你嘅收租佬？啊，就咁简单嘅。喂，陈茂波，好心你啦，走啦，冇人留你噶，除咗梁振英之外，啊，唔通全香港得你一个收租佬咩？咪揾刘炳章去做咯，刘炳章一样噶。都系咁吹嘅。 但系你睇翻嗰个历史咧，就真系嗰个咁样嘅系新界北区、东北区咧。喂，佢政府真系个政策系摇摆不定嘅、哦。董建华一套，曾荫权一套，嚟到梁振英又另外一套。 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新界东北关注组啊嘅发言人啊，陈剑清嘅，早晨，陈剑清， 早晨，剑清， 早晨， 大班，早晨，早晨， 喂，而家好离谱啊！而家仲要提高地积比例啊，仲要提高赔偿方案，咁即系而家啊，即系你越反对佢咧，佢就越多积数。喂，你究竟系中正奸噶？你系咪啲无间道嚟噶？你话帮紧佢哋掠水啊？你啊？ 你见佢攞400亿出嚟，净系俾赔偿俾原居民，同埋赔偿俾地产商。然之后成个计划一个地产计划嚟嘅。咁佢成个所谓新市镇咧，佢根本就冇一个公众利益嘅合法性去搞嘅。所以佢其实根本就唔知点解佢都可以用一个收地嘅方式、征地嘅方式去起咯。因为你见喂成件事地产项目，点解你可以收地？点解你可以？搞地产咧，即系用一个公众利益嘅理由。 嗯， 唔系啊，老陈啊，因为你反对咧，倒翻转头益咗佢哋啊。佢而家话有人反对啊，好啊，提高个地积比例咯。咁佢梗系搵公屋，就当系一个挡箭牌啦。但系你记住唔好上当，起多啲公屋嘅。与此同时咧，整体嘅发展嘅地积比例系同时提高噶，即系啲地产商又有咗积数啦，个建筑楼面又大咗啦。第二样嘢，喂。即刻话哦，你系反对啊？赔多啲钱啦、啊！你知唔知赔咗钱堕落边个度噶？咪堕落地产商度咯， 同 埋同埋嗰班侯志强嗰班友度咯。 系啊系啊系啊！ 你知唔知你喂你益紧佢哋？你知唔知我明啊？ 阿建清系咧争取留翻啲地做耕作。 我知啊，佢就利用我梗系知啊！我同阿建清讲少嘅，你系真嘅咩？即系呢啲人好叻噶，佢食住上啊！哦，有反对声音啊，好啊，赔多啲咯、啊。但赔多啲系落咗边个人个袋先得噶？赔多啲系落咗去嗰班乡土豪劣绅地主同埋嗰啲地产商嘛，个袋里边啊嘛。 系啊，所以我哋嘅要求咧，唔系要佢收少收少补啊，即系佢而家话要调嗰啲公司型嗰个房屋嘅比例咧，其实系都系唔合理嘅，因为成个諮詢嘅过程佢都系黑箱啦，同埋佢成个计划系諗緊一个深港融合嘅问题啊。 呢、个最紧要啊。 系啊，呢、个最紧要嘅，因为佢成个战略如果定咗系深港融合嘅话，喂你多一栋公屋两栋公屋有咩意思啊？即系成个计划其实就系要模糊化咗香港嘅边界啊嘛。咁你多一栋公屋，我就俾你模糊化香港嘅边界啊。即其实呢个香港市民要小心俾你睇到，唔好即系有啲网民都讲即系屈糖输间厂嘅问题咯。 喂，呢个咨询会仲有下一次几时咨询啊？ 下一次就会星期六嘅，即系今个星期六嘅。 要第三阶段嚟嘅呢个系 吓。系啊，最后一期噶啦，咁就最后一次咨询添嘅。 喺边度嚟啊？ 喺上水宝云路嘅草地，而家系吓。 哎，我哋带埋啲。啊！啲箍去入场啦，我哋 好，因为见到咧，其实 系入得去噶，我哋 入得系啦。佢 suppose 系公众嘅，因为你见到咧，其实佢之前咧本身想拣嘅学校，咁因为个 人数太多啊，报名 喂陈 剑 清啊， 应该六千人报名啊 吓，我哋约埋你一齐去啦 吓。好啊，我搵埋可以逼爆成个场， 我哋小班啊，搵晒我哋嗰啲 DBC 关注组人一齐去逼爆佢啦。大佬反对，喂，呢个一定要反对噶。呢个 而家成个场地可以容纳一万人， 呢个系出卖香港嘅利益嘅。呢个系，即系我哋香港人要保障我哋香港人嘅权益咧。呢个新界东北嘅发展计划咧，一定要喝停佢嘅。 冇错， 就学阿梁振英讲嘢啊，耕地归耕地。农村归农村， 啊，农民就归农民，你又唔可以喺度搞嘢，你又将嗰度咧变做一个新香港，咁啊将香港蚕食咗，我哋嘅利益咧就冇晒噶啦。 系啊，所以我哋个诉求咧系 100% 嘅港人港地啦。 嗱，我哋一阵间揾我哋，我话辉哥会打俾你约定噶啦。我哋礼拜六真系要入去啊！ 礼拜六嘅两点半至到五点半噶吓。 咁我哋入去食个晏，跟住就吓兜个圈睇下，你带我哋睇下先。使唔使攞禁区纸噶？ 唔使，诶 唔使。 唔系入去嗰个发展地，唔系如果将来个发展嗰个禁区嗰度，都要攞禁区纸先入得去噶嘛。 新界东北而家仲未系嘅，但系佢未来想， 但未来想发展嗰度系黐住新界东北嗰度就禁区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啊嗰度我攞埋禁区纸啦，嗰度叫做咩区啊？ 而家禁区都开放咗啦，而家都好多地方。 咪要攞禁， 佢要攞禁区纸，所以其实难啲嘅。 嗰个禁区，那个禁区喺边度攞禁区纸啊？到时我哋去攞得噶啦。 去差馆， 我哋话去采访咪大佬啊！啊，总之而家早揾你啦吓 ，OK？ 系系系， 好啊，多 谢 电话， 拜拜。 系啦，大佬呢单嘢冇得倾啊！喂，你出卖香港人嘅利益啊！我哋啲网友，如果边个想去整个旅行团入去啦，我哋唔好搞啦呢次啊！叫个小班带队啊，唔好搞。 点解唔系揾你而家新嗰、那个新嗰啲系地区嘅系选举嘅？ 梗埋揾埋一齐啦， 后任立法会议员 梗系揾埋啊！成班人浩浩荡荡，咩一齐去啊！咪睇下啲机关枪扫唔扫死我哋咯？ 嗯， 啊，我哋冚烂带水枪去，啊，佢用机关枪，我哋用水枪。喂，呢、这个唔系开玩笑啊！你谂下一样嘢，我真系唔系危言耸听。你睇到政府点样做嘢法？嗱，而家新界东北佢话要发展， 嗯， 嗱，啲乡绅就走出嚟话：你唔好阻住个地球转啦、啊，有钱就乜都肯制，祠堂都肯俾你拆，啊！呢、这个侯志强呢就话佢自己祠堂都唔要㗎啦，有钱就乜都得㗎啦。跟住呢就话边个反对搵机关枪射你。喂，呢啲咩嘢人嚟嘅啲。而家个政府食住上。啊，有人反对呀、啊、赔多啲钱啦、啊。咩諗下赔啲钱赔咗俾边个先得㗎。咪赔咗俾而家拥有好大幅土地好多农地嗰啲地产商。无端端佢而家已经掠反应㗎啦。我因为你有几个人出嚟反对啊，佢哋话几个人啦、啊、你嗰个人咁老草啊，我哋顺应民意赔多啲钱，喂，啲钱系公帑嚟噶，啲钱最终系落咗嗰啲既得利益嗰啲少数集嗰啲既得利益者嘅集团嘅口袋里边，跟住仲有哦，啲村民反对啊，侯志强话冇噶，侯志强话一支机关枪都扫唔到十几人啊，啊就借呢十几人。我嚟做借口就赔多啲钱俾嗰啲土豪劣绅。喂，我呢、这个梁振英请客，吹水我请客，呢、这个咁嘅汤房波请客，我哋付钞啊。跟住就系提高地积比例，因为你人反对啊嘛。啊，我而家要起多啲公屋啊，讲就系咁讲呀。喂，起公屋系要提高个地积比例。嗱，如果你真系起公屋咧，谂咗话， 啊、 即系话嗱，而家我幅地当十万尺。 系。 本来一万尺起公屋嘅、 嗯， 你有人反对啊！我而家就 地积比例多 提高地积比例，边度二十万尺咁啊？起二万尺 啊！ 喂，嗰度就多咗十八，嗰边咧就多咗十八万尺。 系、 啊、你明唔明个道理啊？咁益咗边个咧？咁又系益咗嗰啲土地拥有人啦。 咁嗰啲城规会到将来会得会守住翻噶吓。 梁振英嘅城规会啲咩人？ 嗱、啊，你睇嗱，听下听下刘秀成点讲啊？吓，教授教授话咧，佢话。如政府以为咧系自己去搞咧就快脆啲、 哎， 可能会因快得慢。 我翻嚟解俾你听啦、 啊。好啊，好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英国曼彻斯特两名女警被杀案，再有一名28岁嘅男子被捕。咁至于较早前被捕嘅另一名29岁涉案男子雷克根，仍然被扣查。克雷根早前系涉及另外一宗嘅酒吧枪杀案，之前获准保释。 两名遇害的女警是23岁的优斯以及32岁的博恩，他们奉召到一个报称发生爆窃案的地点，之后被枪杀，警方已经找到其中一支行凶用的手枪。美国华盛顿邮报社评评论，美国两大总统参选人阵营都是以针对中国的出口补贴以及人民币汇率政策作为竞选的手段。社评表示，奥巴马指责中国的补贴汽车的零件，但没有考虑有关做法可能减低生产成本，增加美国正职位的数目。而罗姆尼就指控中国操控人民币的汇率，同样忽略有关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社评认为，中美两国面对全球市场竞争，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可能令低收入职位进一步流失，不应该为两国利益着想，避免触发实质的贸易战争。美股窄幅高开，股份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是升过62点，收市升幅收窄，报13577点，升13点，连续第二日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3182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1461点，升1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4%。 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首先啊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去顺和广场，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啊西区点咧？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好远嘅车龙排翻去一个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嘅。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去佛光街嘅。新界区其隧道暂时咧，有龙尾，思瑞出九龙排翻去边啊，新田围村啊，另外岛山隧道出翻九龙去到呢个石门梅旋处噶。汤房波继续亮相啊，帮佢老板走走趯趯，继续做翻佢老本行啦。佢真系好嘢啊，当晒我哋班市民啊！新益咁啊，大佬乜都假，你搵个汤房嘅管理汤房，真系乜嘢好笑啊！咩咩咩，换得江山春色好，单身啊不怯电头台。其实佢就话起完汤房收入好，话知你叫我落台啊，老友。早晨大班， 阿波，我差啲叫佢做汤房波， 千祈唔好，死人噶， 阿汤， 点 样去啊？ 哦，有，有资料啊！ 你讲啲资料嚟听下。 好啊，咁日期咧就系9月22号嘅星期六啦，下昼2:30，咁啊至到呢个5:30啊。地点喺边？咁啊上水宝云路嘅草地，即系上水呢个乡民角村停车场侧边。咁啊，点样去咧？就可以乘搭呢个9巴73号 K 啊，喺附近嘅凤溪第一中学落车就得。 系礼拜几啊？ 就系呢个星期六啊！ 一齐去我去新界，我又安排。租两架大巴士， 系 租两架双层巴士，睇、 啊、 下有几多少。我谂两架双层巴士就 开唔开顶架巴士？ 唔好开顶啦，唔系嘢，大佬。 风光好啊，但系 租两架双层巴士，我哋听众都想一齐去咧。 嗯， 我哋啲义工啦，一齐去咧，我哋去流浮山，去嗰个黑金政治嗰个小桃园食餐饭，近唔近流浮山嗰度噶？ 应该唔近嘅两个地方嚟嘅， 咁去边度食饭好啊？嗰度 食饭上水真系要睇下指示喎。 你揾埋地方啦，我哋就直情去做大食会。 系 嗱，我揾埋阿小班，揾埋嗰啲新科状元、新界东嗰啲议员， 即系庆中秋，提早 我哋一齐去，食餐饭， 好 早啲食完饭咧就早啲去百位几点钟开会嗰度。 嗰度就下昼2:30至到5:30， 咁我哋揾埋一传媒，啲动新闻啲兄弟带埋部机， 系 我哋全部一齐去， 嗯、 我哋就去到嗰度咧抢麦， 系 但系咧就一定要斯文， 收到 讲嘢嘅啫， 明白， 最好系带 埋大班要， 我带埋大声公去嘅，咁我未试过啊，喂嗰阵时我系领媒啊，嗰、那个咁嘅嗰个招股嗰个吹水会啊，我同长毛同大舅由开始举手。举到最尾都唔俾我哋讲嘢，心我企身讲嘢。 啊！ 喂，我举手系咁举，

18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8应 DBC 继续打拼。 喂阿 Madam， 我已经由朝等到晚噶咯，我惊我阿妈年纪大挨唔到咁耐，究竟几时先放佢出嚟噶？ 嗱，依家我哋警方唔起诉佢噶啦。 咩话？ 今朝又话拉，而家又话唔告， 你哋究竟有冇查清楚先拉人噶？ 我要投诉你哋，疏忽职守啊！ 香港市民投诉警察，边啲个案成立？点样证明属实？成个调查过程又系点呢？ 由香港电台电视部同监警会联合制作，监警有道。今集有监警会委员大班郑京汉隆重登场，亲自为你拆解乜嘢叫做疏忽职守。 监警有道，逢星期日朝早11点，亚视本港台播出；下昼3:20，无线翡翠台重播。港台网站 ipcc.etvonline.tv 同步直播同提供节目重温。 楼下火烛啊！ 咦，系、哦。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捞571-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今日苹果日报嘅评论就讲到新界东北嘅发展计划。岩民话，新界东北新发展区嘅规划咨询已经去到最后阶段，政府规划署将会喺今个星期六举行最后一场大型公开咨询。市民对深圳香港同城化嘅发展更加系非常抗拒，若果特区政府唔改变思维模式，唔重新考虑发展规划，咁又好大可能陷入好似国民教育科咁样嘅政治危机。社论又话，过去十几年中港经济快速融合已经对香港嘅经济社会发展、城市面貌、生活空间造成巨大扭曲，本土商业以及服务业逐渐受到内地旅客主导，大部分新建嘅商场同旅游设施都以吸引内地旅客为主，香港人嘅諗法同需要反而被放喺次要位置，又或者只是成为陪衬品。更弊嘅是，快速融合包括内地人流不断增加，已经令到香港同内地嘅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已经令到香港嘅独特面貌、制度同生活方式逐渐褪色。偏偏特区政府推出的新界东北新发展区计划就准备进一步加强同深圳的融合，甚至可能将整个区域变成内地居民可以免签证自由出入的地区，令到香港同深圳同城化，更加令香港部分地区变成深圳市的延伸。香港就大有可能为了迁就深圳的规划和政策而改变自己的制度和规划，这个不但令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更加将驱使国际社会将香港看成另一个中国城市，而不是有本身独特身份和角色的国际都会。新界东北发展区规划对乡郊地区和社区也都将会造成重大和难以修补的破坏，一旦落实有关规划，十几条在东北存在已久的村落将要面对灭村的命运，几千个家庭、数以万计居民将会被迫迁到人地生疏的地区居住，并且不得不放弃经营多年的农地农舍。而原来香港后花园的700多顷乡郊地区将会变得面目全非，变成满布高楼大厦的石屎森林和一座座以内地旅客为主的商场。乡郊地区是香港的福地，是市民的后花园，亦是很多村民市民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经历多年的都市发展之后，乡郊地区已经越来越少，有些地区更加是面目全非，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为了防止乡郊地区和生活进一步受破坏，为免深港同城化变成事实，村民固然应该踊跃反对被规划，市民同样有必要挺身而出，向不合理的东北发展区规划说不。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8:45，大班你的提议好，不过呢我们网上的有些朋友提醒我们，所谓上水埗运路的草地呢根本就是一个铁笼来的，四周呢并没有瓦遮头，环境非常险要。咁啊吓，咁啊记得大家要自备呢个系凉水同埋雨伞，因为天气可能有变化噶。 而家第一，我哋而家就开始啊整紧个旅行团， 系 啊借少少时间讲啦，咪人又话我哋唔讲啲正经嘢，啲好正经嘅嘢，呢个社会运动嚟嘅。 啊 嗱，第一，我哋咧而家就草，即系而家计划紧个旅行团，我咧叫阿通负责噶啦，同埋揾埋正话陈生，因为佢系地胆。嗱，第一咧就先嗱有几样嘢做嘅，嗱我就揾两架巴士，就喺九龙，多我啲听众多数喺九龙前香港，不如喺尖沙咀啦，喺半岛酒店嗰度附近咧，即系总之喺九龙咧就两架大巴士。 大巴，你揾啲地方可以泊到车先得噶。 我冇理得啫，我点知啫？全街都泊得，请得车。 梗系唔系啦， 我去尖沙咀咁多旅游巴喺度，点解我唔上咗车先得噶？呢、這个世界系咁啊，罚钱我俾咯，咁样办法先得噶。呢、這个世界就咁噶啦。嗱，还点中好多合彩， 中咗咩？ 讲埋啦，唉，还点都系啦。我哋咧就直到琴日为止系收到184张六合彩，其中三张咧就中咗 吓，几钱啊？ 三个字，每张20蚊，咁其中一张咧就系分一半俾我哋嘅， 系 即系减咗个10蚊咧就有50蚊，冇 紧要，心意 好多谢啊！100蚊唔系其中，亦都有啲人寄啲彩票嚟嘅时候咧。亦都摆啲钱咧，系做 D 100嘅，我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嘅支持。咁、希望继续啦，继续帮我哋买六合彩，仲可唔系啊？呢个礼拜可以中噶， 系 咪啊？仲有我哋听 礼拜四就冇啦，今晚就系礼拜六先至系要抽 嘅。嗱，我哋听日咧就开董事会嘅， 系 如果啲董事坚持唔肯注资咧，咁啊 DBC 就要结业噶啦， 系 啊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唔开心。 你话俾人啲21号正式启播又话， 都同时可能结业嘅日子。 啊、你真系，不你玩死喎真系。 玩啊，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同阿 Morris 同阿夏佳利先生咧，即系我非常尊重夏佳利喺呢个时候仲风雨同路。即系佢作为一个建制派中人，有头有面，佢受嘅压力咧，一定大过我同阿 Morris 噶。啲同嗰啲叫话 peer group pressure，同辈压力。啊！但系仍然支持我哋，喂，排费都我哋三个夹钱俾嘅。今日睇报纸都睇到啦。呢、个黄楚标仲好意思话我借俾佢嘅。喂，我要借埋钱俾你哋去交排费，丑唔丑啊？你班人嗱、我同摩苏咧，其实喺11号遣散晒所有员工之后咧，我哋希望继续个电台落去嘅，即系挨得一日就一日。咁但系终于发现咧，咁样挨落去唔系路嘅，因为点解你有钱你唔敢摆入去？嗱、我同夏佳利啊。何国辉咧，我哋嗰份钱咧系随时预备喺度摆入去嘅， 系， 但摆入去出唔翻嚟， 系啊，出唔到嚟噶，系 啊，所以我哋乜嘢都唔敢做噶。譬如话、你话有听众提议我哋收钱啊、Apps 啊、Archive 啊嗰啲、我哋做好晒噶啦，网搞掂咗噶啦。你收咗钱翻嚟，跟住佢就话清盘，嗰啲钱就去咗破产官度噶啦， 系， 跟住就我嚟还债，咁啊帮佢帮啲有钱佬还债，有冇搞错？啱唔啱啊？大佬。唔系我借钱加排费，我已经兴噶啦。仲要 搭一个好嘅方法，唔好一系辜负咗我哋啲听众嘅支持。 听日我哋开董事会就系摊牌噶啦，一系就出钱，一系就 出让， 一系你就卖俾我。 系咯，出让啦， 因为我卖翻俾你哋，我怕咗你，我唔同你玩啊！你律师晚6点就出律师信，个目的系点咧？但系等我啲律师唔放得工，咪要使钱咯。跟住俾咗精神压力我哋，好在我就唔睇嘅。但系连我哋嘅总经理都收埋律师信，连员工你都玩埋。喂，你呢啲叫做咩呢？原来咧有个新名词我学到嘅，叫做 legal terrorism 啊，叫做法律恐怖分子啊。呢啲叫做 harassment 啊，呢直情系法律滋扰啊，呢啲就叫 law bar。我话俾你，我唔同你玩啊，我费事同你玩，我点解要同呢班人玩先得噶？嗱，我哋唔好讲翻呢啲唔开心嘢，讲翻啲开心嘢。礼拜六咧，我就而家搞个旅行团。 第一咧，先去考察呢个水货集散中心。嗱，我都叫揾紧嘅地胆阿陈生，认为我哋应该之前 即系有导赏团嘅， 我哋之前系啦，我哋之前去睇人散水货先啦，呢个食咗嘢先啦，先至去嗰个大会啦。去完之后，我哋仲可以新界一日游噶嘛，还掂租个车。嗱，如果啲听众想参加嘅，就可以嗱，我哋一阵摆上网噶啦，就唔该你报名。嗱，我哋会摆埋啲费用落去噶啦。总之就系、是、啊，多除少补，我包底啦，唔够就嗱。如果有啲车唔够坐嘅，先到先得。譬如我租到两架巴士、三架巴士嘅，咁我哋咪喺上水火车站停咯。 啊， 好简单嘅啫。 接驳服务啦，可以啊。 咁我哋，但我哋想一日游咧，就想多啲人一齐去啊嘛。咁啊，搵笪地方食嘢。嗱，如果上水啲听众咧，知道边度可以容纳一百几廿人嘅，我哋包咗个场佢咯。咁到时所有节目主持人啊，所有同事可以去嘅都去啊，唔去得就唔好去，系要做嘢嗰啲留喺度。其实我礼拜六要做龙凤大茶楼啊，大 我咪就系咯，我都要翻嚟做节目噶，我都要十点钟先收工噶。 你十点钟可以嚟啊？我龙凤大茶楼我唔做啦，我一人做啦，唔好搞我啦。唉，我要去呢个上水一日游。 系系嗱，有网上嘅朋友咧喺 Facebook 提议， 就提供一个女 啊，佢话尖沙咀门啊 YMC 可以泊车， 我咪就讲个半个酒店 得噶， 你唔好嚟啦，我包底啊，我俾钱啊。数笼啊，罚就罚到够啦，最紧要呢个世界你肯俾人罚就得噶啦，你千祈唔好靠我， 有钱大晒、 啊，你唔好闹差啊，系噶、啊，喂，法律就咁啊，咁我犯法我俾钱啊嘛，如果坐监咪坐监咯，呢个工人抗命啊，公民，喂，停车唔使坐监起码罚钱啫系嘛。咁咪有钱大晒咁，我话肯罚钱，我就尽咗公民责任噶啦。 怪之咧喺呢个系太子行门口就系啦，好多啲司机就话，哇，我老板有钱啦。你咪拉啦，咪俾告票 我。而家我哋啲老板系人民啊嘛，唔系有钱佬嘛，唔系黄楚标，唔系李国光，唔系李国章啊嘛，唔系黄子欣啊嘛，我哋老板，我哋听众。 嗱，仲有大班，你要小心啲啦。系今日报纸咁样引述噶，佢话有啲人啊担心咧，有组织动员市民出席咧，就会剥削咗受影响村民出席嘅权利。 哦，咁我地方嗰人冇份嘅。喂，啲村民大晒，咁咪唔使咨询啦。咁佢祠堂都肯拆啦，咁咨询嚟做咩？一假咨询啊？香港人冇份噶。嗱，仲有一样嘢，有个好消息，你参加呢个旅行团咧，头500位 系，哇，有几百人啊？谂住 头500位优先咧，因为我哋订咗啲飞机出嚟， 系 DBC 飞机出，头500位优先购买。 几钱嘅件啊？几钱件啊？ 我要问嗰帮我先知。好似系300蚊。 喂，你又话做埋啲 cap 帽嘅有冇做啫 ？cap 帽未做好，300蚊。 未做好，唉。 睇下顶日可以起到货啦。300蚊一件，嗱得500件嘅吓，大中细码，即系每个码80件。嗱，如果参加呢个旅行团有制服着嘅，嗱义工咧曾经支持过我哋嗰啲义工咧，当然有优先权买啦，即系都有好多嘅优先嘅，够未？ 都唔知你有 可能最后一批 DBC 嘅衫噶啦，招牌啦，因为执鬼咗之后就冇咗 DBC 啦。喂，呢个 collector item 嚟噶，攞上 YouTube， 唔系我攞上咩 eBay， 可能炒翻成1000蚊件噶，唔出奇噶。 喂，咁啊买咗你先叫人哋唔好着啫，你咁样讲。 咁有啲人我唔买噶嘛，多咗钱都可以到时有啲人甚至乎会叫你林伟华签个名喺度噶嘛。嗱、啊，真系搞噶，唔系讲笑啊。嗱，如果有1000人嘅。咁啊，揾埋刘南光去啦，梗系要刘南光，系啊，刘南光新界熟嘅，一4点钟我会入去揾啊刘南光同啊，嗱事先张扬，我4点钟会入去揾啊刘南光， 统筹小组 啊， 邓英文啊， 就负责饮食部，OK， 有先头部队嘅， 跟住喺个车度咧就要揾啊呢个颜联武， 系 同埋呢个我哋伍家莲就唔得闲啦。就唔知 汤靖川， 汤靖川揀定啲歌，做定啲 MP3， 喺架车度播，即 系 有最好系揾埋人去唱歌添。哇，唔系，还点搞大佢啦？唔好玩啦，还住最后呢次啦，扑过啊！ 咨询好严肃噶，既然你讲， 咨询嗰阵时系严肃，苦中沉落。咨询完之后咧，大食会，不过天气唔好啫，如果唔系走去巴别桥。追月都得，唔系追月啊，系嗰啲叫咩啊？ 盈月啊， 盈月都得噶。喂，礼拜六系十几啊？ 礼拜六叫个唐历系几多啊？林咩话？ 旧历我真系唔知。 你今日旧历几多咪数咯？你有冇攞张星岛嚟睇下？星岛啊，文汇嗰啲有，文汇有冇、啊、有冇唐历喺个？ 文 汇 梗系冇啦，边有托边有旧历噶？ 咪成日攞埋啲垃圾报纸入嚟噶？你真系可唔可以攞张好啲嘅报纸入嚟啊？攞张苹果入嚟啊，辉哥睇下今日农历几多号啊？啊，礼拜六系农历初几啊？睇下有冇月光睇 啊？ 我哋可以搞成日都得噶，如果你唔攰就。 啊 八月初五，哦，八月初五个月光系一半咁上下啦，咁啊慢慢追下就完啦。人月向团圆啊嘛，嗱，即系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噶，俾啲意见我哋噶，呢个大食会或者呢个所谓 DBC 嘅啊，可能系学啊呢、這个最衰嗰把口嗰个咧，就叫做阿清嘅。咩解围酒？ 菜 可能系 DBC 嘅解围酒嚟噶。 吉利士， 你想唔嚟都唔得啊，大佬。呢个叫 D100 旅行团啊，呢、這个就叫 D100 上水一日游，做两样好有意义嘅事。 嗱、啊，有网上喺朋友咧喺个 Facebook 提议大家，你不如顺便做埋个 DBC fans club 执笠啊，仲 fan 咩 club 啊？ 唔知啦， 真系而家。解胃酒咩饮大佬嗱、啊、先讲呢啲嗱第一呢就做两样有意义嘅嘢等大家上水睇睇嗰啲水货集散係点搞嘅点解搞到天怒人怨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先就 大家真係要睇望睇呢个 Facebook 嚟你都话星期六系初七吓。 我唔知阿哥话俾我听㗎我哋个靓仔哥哥讲㗎。 今日初五㗎嘛。 初七咯，咁你做咩话初九啊？你话 好似我话初九啊， 我话咗初九啊。 你话初五嘅，初五嘅今日啊嘛。 我话今日初五咯， 系咯。 咁你唔放我加上去啫嘛。 咁冇话俾你。 你做监听嘅大佬，你啊乌下乌下，你坐喺度真系白斗人工啊！你而家喂，我俾几廿万啲人喺度做节目嘅大佬，你都尊重下我啊，得唔得啊哥？你真系阴公啊！俾几廿万人坐喺度嘅大佬，啊你真系好开玩笑啊！你真系 咁我同你睇住个 Facebook 咯，咪就系、是、 初七同十五啊，争半即系争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月光咪一半圆到啦，应该一半圆嘅、啊、就唔系弯月嚟嘅，应该、应该一半到啦。嗱、你上天文台嗰个网页睇下林毓华，如果你醒嘅就睇下当时个系月缺呢，话月圆咯，睇到嘅、知唔知啊？又要我教你上网嗱，好严肃嘅嗱，先睇上水嘅。水货集散 ,OK, 第一点。 嗯。 睇完之后呢就跟住出席嗰个咨询会东北发展嘅咨询会。啊。最紧要呢就有餐午餐食。啊。食一起整餐大食会。啊。去完咨询会之后呢如果你能够安排到其他新界一日游有啲地方我哋觉得大家应该去睇嘅。咪一起去睇囉。 嗯。 啊，可以去鹿颈，你有冇？你最近有冇去过鹿颈啊？ 冇啊，冇啊。 鹿颈我好多好多嗰啲鸭啊，鹅嘅啲咩好靓嘅啲咩啊！而家唔知仲有冇啊？我讲紧廿几年前嘅印象嚟。 一太多旅客去嘅地方咧，你以前见啲嘢就会陆续会减退或者冇噶啦，会消失噶啦。 够胆你班人全部着晒 DBC 啲飞机恤，我哋走去嗰个水坝踩单车嚟。 即系你话单车咁样，单车会出现嘅。 咁啊租单车咁嗰度大佬啊，你去过未噶？ 梗系去过啦。 水坝咯，你去过未啊？你有冇去踩个单车啊？ 有 啊， 丁角路嗰度啊嘛。 系咯，嗱唔系开玩笑啊！今个礼拜就大家嚟 DBC 嚟个大聚会啊！啊，有飞机出卖。 不过咧都系维持好慢噶啦，呢、這个咁样嘅咨询啊。第一阶段咧就系话要了解新发展现时嘅状况，同埋制定嘅新发展嘅意义。 全部反对。 第二，讨论呢个系初步发展嘅大啊呢、這个大纲图。第三，而家去到第三阶段，你就建议发展大纲图，即系吓嗰个。机器已经开动咗。 有班听众咧，有个听众好过人啊，阿黄黄啊， 嗯， 佢话咧横掂都系啦，喂，赚翻啲水脚，我哋走去买，每人买一箱益力多啊公仔面嗰啲，去到上水卖翻俾佢哋啊。 最近流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昼九点，支持 DBC 还清于民，而家去惠康或吉之岛买两盒最近流双黄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100 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在港台节目表示，政府希望将新界东北发展成为港人的新市镇，将来会有50,000个单位容纳150,000人，正是研究增加公屋居屋的比例，即使增至50%亦不出奇。陈茂波强调，新界东北是从香港的发展和住屋需求出发，绝对不会发展成深圳后花园或者是双非富豪城，内地人亦不可以免签证来港购物。政府就新界东北发展的咨询今个月底完结，最后一场的地区咨询会星期六举行。陈茂波期望政府和市民的意见可以容纳到，政府一定会虚心聆听市民的意见。日本传媒报道，中国军舰在尖角诸岛，即是中国称的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富士新闻网指，两艘中国海军护卫舰驶至钓鱼岛西北80海里水域，是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首次有解放军的军舰在附近的海域出现。正在美国访问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保领美国4年前颁授他当时被软禁而无法领取的国会金章，仪式由众议院议长博纳主持。昂山素姬表示，这一日是他生命中其中最感动的一日，他感谢美国人在缅甸没有自由和公义的时候仍然记挂住缅甸人民。而美国就解除对缅甸总统吴登盛以及下议院议长瑞曼的制裁。吴登盛和瑞曼原本是缅甸军政府的成员，华府过去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并阻止美国企业和他们有商业的来往。缅甸政府过去一年多推行多个改革，获得西方国家的肯定。英国曼彻斯特两名女警被杀案，再有一名28岁的男子被捕。至于较早前被捕的另一名29岁涉案男子克雷根，仍然被扣查。克雷根早前涉嫌另外一宗酒吧的枪杀案，之前获准保释。两名遇害的女警是23岁的优斯以及32岁的博恩，他们奉召到一个报称发生爆窃案的地点，之后被枪杀。警方已经找到其中一支行凶用的手枪。美股是窄幅高收，股份是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77点，升13点，连续第二日上升。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82点，升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收报1461点，升1点。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多支劲旅主场出击都是险胜对手。其中 H 组的曼联凭卡域克上半场7分钟的入波领先，下半场曼联有难尼射失12码，但有门将迪基亚多番的扑救力保不失，主场险胜土耳其的加拉塔沙雷一球。而 G 组，巴塞隆拿凭21岁的前锋泰路在14分钟的入波领先，但一度倒输1-2，最终要靠美斯尾段的两个入波再度超前，主场赢莫斯科斯巴达3-2。至于 F 组，拜仁慕尼克就主场2-1赢华伦西亚，而 E 组车路士就被祖云达斯逼和2-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热烈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嘅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坏车报告提翻大家，呈祥道向荃湾方向近呢个蝴蝶谷啊，咁有部坏车就跪埋一边嘅，龙尾后边嘅蒲岗村道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走翻过嚟港岛区睇睇呢边嘅翻工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咧，排翻到和富中心。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依然都顶得住啊！暂时系未间封嗰只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 咁啊，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咗现时去到芜湖街。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都系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啫。喂呀，柴娃娃搞旅行咁啊，睇下嗰日嘅巴士系咪真系逼到合马？哇，呢个团啊真系几丰富啊吓！哎，可以听下呢个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嘅公进咨询会啦，亦都可以参观下上水火车站一带嘅水货集散地。啊，仲可以提早迎下雨，咁啊相当唔错啊。不过咁啊，听讲话嗰度又冇瓦遮头啊，各位点啊？梗系带翻把遮，同埋带多啲水稳阵啊，老友。哎，大班啊！头先你话中咗三注六合彩，好似注数派彩唔止廿蚊噶， 唔止廿蚊啫，几多？ 系啊，每注咧，如果三个字咧，应该就系派呢个40蚊一注嘅。 但唔知人哋买半张飞，一张飞嘅嘛、 啊？有半张飞冇，应该买亲都最少都40蚊嘅。不过睇下佢咪复式买咯。 我唔识噶，我净系知道中咗啊！嗱，呢啲派几多啊？呢啲几钱张？ 呢啲廿蚊一张， 咁咪即系派系啦，派40蚊， 全中都系派40蚊啫。 咁啊，即系三张中，即系120蚊，有一个听众要分翻一半，即系20蚊， 即系 100蚊， 实收100蚊。 啊好啊，今个礼拜系派1亿噶，100 million 啊，咁即系我哋先中咗100。 系 呢、這个礼拜嗰个听众俾飞我哋咧，可能中 hundred mil 啊，一百亿啊， 啱， 你啱啊， 好理想， 我哋叫人整个买嚟送俾我哋啦， 系， 把口好啲啊， 哇，多多支持各位啦，即系少少咩益善，多多无区嗰啲系嘛， 寄张飞俾我哋啦， 系啦系啦，寄张飞寄俾大班啦吓、啊，好， 大家托下大家啲红 福、啊，最紧要就系做善事心态就唔好沉迷，呢、這个最紧要啊，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沈婉明话：大家辛苦了，加油！ 曾乐先全力支持 DBC 数码广播。 阿 Grace 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黄师傅回来开麦，一个都不能少。 小琼话：支持大班，支持 DBC 所有员工，大家加油！ 黄先生话支持郑大班、林伯及全体工作人员努力努力。 我是何海婷，100100日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李小姐支持学民思潮，反对洗脑教育。 黄小姐话前路崎岖迷茫，祝愿 DBC 同事紧守岗位，继续发声。 Ben 星汪话：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百分百心意。 祝愿孙子黄希纯、黄礼纯快高长大，身心愉快，爷爷嫲嫲想。 阿 Grace 话：瑞兴母亲大人，祝贺你93岁寿辰，身体安康愉快。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数码港周末艺墟又嚟啦！今个礼拜六日开始至明年3月，每月一次嘅户外跳蚤市场，大湾有机绿色生活，特色手工艺同有机蔬菜及绿色产品，尽在创意生活市集。一家大细玩亲子有机耕作，仲有创意十足嘅 upcycling 工作坊，青年开放舞台俾音乐发烧友 social quality， 同埋免费电影欣赏添。咁多嘢玩，今个礼拜六日等你嚟数码港周末艺墟啦！查询3166311。 世界咁大，真系无奇不有。去旅行有博物馆，唔净止系睇名画同艺术品，仲有好多另类博物馆，棺材同葬礼博物馆、分手博物馆、翻版博物馆，仲有鸦片博物馆、干尸博物馆、移民博物馆、黑松露菌博物馆，又有乜嘢睇呢？今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半，数码大声堂，旅游玩家、旅游中、陈俊伟、小卓同你游匀世界各地另类博物馆。 今次喺壁布设计比赛胜出嘅系， 多谢。其实呢个奖系 Miss Chan 噶，记得有次英文作文，好多字都唔识串，唯有画公仔表示啦。Miss Chan 见到，唔单止冇闹我，反而鼓励我参加壁布设计比赛，仲喺课余时间帮我追翻啲英文添。而家我唔单止攞到奖，仲学好咗英文。Miss Chan， 多谢你啊，我会继续努力噶。 尊重差异，多元取向。 我太太已经将佢喺嗰啲公司嘅股份全部买晒，我问心无愧，单心不怕断头台。 国民教育转为必修科，完全冇呢样嘢。我可以承诺5年系冇呢一个笔试。 政府咧系会严厉打击北区水货活动。 呢个拘捕行动已经喺供应链嘅源头嗰度咧截咗。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林恒子专栏就话，曾荫权政府留低太多定时炸弹俾佢嘅继任人梁振英。而拆弹是需要高度政治技巧的，但是梁振英以为获得北京撑腰就何事不可为，竟然无视遍地菠萝，以行政长官的个人意志就匆匆推出多项慷纳税人之慨的新政，但由于思虑未周，而且未经立法会这一关，等于就是燃点多处火头，旧患未除，政府束手绑脚，新政就更加令有待时日磨合的新班子疲于奔命，难成一事，民怨沸腾，民望急降，这个是理所当然和咎由自取的。林文子说，在反国教科学潮中，梁振英说没有官员要问责，因为要问责的都退了休，他并没有讲错，但是现届政府有关官员包括他本人在内，因为处理这件事失当，令政府公信受损，决策官员负有行政失误之责，就将将明审了。梁振英从不撤到变相撤回国教科，当然他留下了一些厉害的暗着，但都是属于误判形势，重挫政府威信，事属必然。港大文研计划去州公布的调查，主要官员的民望都是直线下跌，民望下跌就显示新政府班班劣迹，港人不收货，这个肯定同梁振英政府面对旧菠萝同埋新火头都手足无措，频频出错有关的。个别官员再讲下啦，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前朝因为好打得有声有色，但是官拜新朝第二把手之后，在处理僭建事件上面亲疏有别，已经令民望插水，无法明察秋毫，起用有国患的下属再被减分。而在这次学潮当中作择善固执和不会清场，事实上林文子认为特区政府不能亦不敢去清场，但是讲这些说话就令人对他的见识和能力有负面的看法。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一上任就接得这个烧到通红的火棒，手忙脚乱，胡言乱语，色足以显示他并没有迎难而上的办事能力，也都缺乏同传媒作良性沟通互动的基本技巧。他上京之后义无反顾地去硬推他十几个钟头之前还认为偏颇的教材，就被人以无能无信兼且为京官之命是从的印象，他实在不宜也都不应乱斩权位了。行政会议成员胡鸿玉，他负责领导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的重任，但是面对群情汹涌，他竟然建议政府扩大委员会职能，而且说委员会什么都可以谈，摆出开明民主的姿态，希望藉此将反对者引进去委员会。其中他想吸引的入去的还包括未成年的中学生，可见政府急不及待，机不择食。但是此举就乱了纲纪了，为政府日后施政留下隐患， 点解呢？因为政府确定目标先至系设专职嘅委员会，边有一遇到困难就要扩大佢嘅职能呢啲做法嘅呢？由于委员会新职能包括不开展国民教育，但系呢个委员会就仍然用佢嘅旧名，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委员会应该马上遣散，改名重组。仲有深受北京器重嘅司法界名宿梁爱诗，在占领政总高潮的时候指学民思潮发起的活动导致香港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但是公民广场不单止维持良好秩序，政助者执垃圾洗厕所疏导交通整整有序，哪有半点失控呢？不要说无政府之象了，户主心切的梁女士真的有点过时了。林孟子话佢要再次赞扬学民思潮几位小朋友，佢哋坚拒加入委员会，足以显示佢哋读书未多，但系就冷静同埋有远见。由胡女士嘅陈情中，政府有条件撤回嘅意向至为明显。反对派若果加入，咁撤回咧就等于系政府接纳佢所委任嘅呢个委员会嘅建议，而并非因为来自外界压力，政府因此就可以保留一啲面子。咁呢几位小朋友唔上当嘅智慧，香港政客真係要好好學習。 9:16啊，大班啊，先嚟个天气嘅预告先啊。嗱，睇返天文台个七日嘅天气预告，礼拜六呢就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啊天色明朗。咁啊东风啊吹係3-4级，预计嘅温度係26-30度，相对湿度70%-90%。所以如果着呢件衫咧，喺 所以个风褛咧， 风之下唔掂， 可能风褛唔卖住啦，咁啊，咁啊留翻我哋啊，下一次开放日先卖啦，因为你拿住件风褛咧， 系啊， 着唔到啊， 无 谓啊，系嘛，啊，咁啊留翻咧，嗱，咁啊收翻先，个风褛唔卖住，留翻下一次开放日先卖，净系去旅行得啦， 系， 咁睇下到时我哋有啲咩适应啦，我睇下可以做到啲咩嘢啦， 系， 嗱，搞一定搞噶啦，有朋友就话呢个叫蛇斋饼种。D100 蛇斋饼种旅行团，嗱，我哋会将 夹翻钱噶， 详细情形会摆上网噶啦。不过有一样嘢要做嘅，原来不过我哋都会一摆埋上网噶。而家已经有6000人报咗名噶啦， 即系嗰个咨询会，个咨询会系 啊，而家网上报埋名噶啦。即系如果你参加我哋呢个旅行团咧，我哋会帮你喺网上边报埋名嘅。啊，咁啊，到时咧就啊。大家呢就一起去啊，即係睇水貨啦。咁有啲人話喂，到時去到上水可能冇嘢睇，冇嘢睇，我哋架車可以追住去睇㗎嘛。有啲地膽大，我哋邊度有又有水貨，唔去邊度睇囉。咁直情係一個考察團嚟嘅。啊，咁當然又可以大家接觸下傾下偈啦。平時喺收音機同大家傾偈多啊，咁去旅行可以大家坐低食個飯，食餐飯。 点都好个次，我记得第一次你喺温哥华赶翻嚟去离岛嗰次啊，嗰次真系博火嗰次真系啊！嗰时你仲系有 AM 嘅广播公司嘅持牌， 唔系唔系，大家都去平洲玩啦，朋友。 平洲啊，后嚟你记得我嗰次行到嗰个艇嗰度，真系风景几好啊，真系啊！ 但冇人去噶啊咁啊，所以唔系咧，咁我哋到时总之一日游啦。嗱，报名点报咧？我一斋一做完节目。啊！所以我啲同事，你知啊，而家有5个盖冚10个图。如果一个醒嘅啲同事咧，啊，就应该而家已经摆晒啲嘢上去啦。咁而家要等我做完节目，翻去吩咐佢哋啊，摆啲详细情形落去。嗱，点样报名啊？啊，费用大约需要几多钱啊？啊，去边度食饭啊？啊，租车啊，租到几多架车啊，遇几多人啊，咁呢啲物流都好多嘢要做嘅。其实呢一样嘢就我哋市民系借呢个机会表达 呢个公民教育嚟嘅。 我哋对呢个政府嘅不满，唔系净系呢个学民思潮啊，佢哋就住国呢个洗脑教育当然重要啦。但系将来香港未来嘅发展，尤其是出卖香港人利益嘅呢个东北发展计划，我哋咧。一定要反对的，一个就思想上面啊被荼毒被洗脑，这个就是国民教育。另外新界东呢，那个呢就是出卖香港人利益，这个呢就长远的，这个呢就 physical 的。啊，昨日呢这个吴克俭呢，唉，他出席了两个公开场合的。 一个是青 年论坛。一个呢就说呢他做了那两个月工呢就等于做了7年。即是换一句话来讲呢，他从来没做过事的。啊，喂，即系你话俾人听都唔好意思啦。 呢、這个两个月等于我做咗七年嘢，即系话佢咧，佢过去七年系未做过嘢嘅。呢、這个可以咁样解读。 考评局啊，开下会嘅啫嘛，有冇做？ 咁啊，有专全职嘅，咁啊做老细梗系舒服啦。都有第啲公职，我同一齐喺监警会坐嘅，喺监警会佢表现好好嘅。佢其实喺监警会咧，我对佢几尊重嘅，但系佢唔系一个适合做教育局局长嘅人咯。只不过系嘛？嗱，咁啊，琴日咧，佢就走去嗰个青年协嗰、那个青年 事务委员会啊。 啊！呢、這个青年 叫系新高中学制嘅青年交流会，有百几后生嘅出， 又讲系个主席啊，系一个厂佬叫陈振斌。 系、 你睇佢咧不知所谓，一个青香港咁重要嘅青年事务咧，啊呢、這个政府可以委任一个咁样嘅人去做主席咧，你已经知道呢个青年事务委员会系咩货色嘅、叫做不知所谓，唔够班啊！嗱、呢、這个陈振斌咧。就是一个左佬嚟嘅，啊，都唔系嗰啲土共啊，土共我尊重嘅，啊，你话一由始至终，好似曾玉成嗰啲咁，呢个系个信念嚟嘅，我尊重佢。陈振斌呢啲只不过喺大陆做厂发一突，即系好似黄楚标嗰啲咁喺大陆起楼发一突，就扮爱国嘅啫，即系等于啊呢个蒋丽云一样。当你问到五星旗系乜嘢嘅时候，佢答唔出；啊，当你问到毛语录嘅时候，佢更加哑口无言。啊，呢啲系扮左佬嘅啫。呢啲咧就系当年啊呢、这个死鬼廖如珠好鬼讨厌、好鄙视嘅呢啲人嚟嘅、一啲系叫旧电池嗰啲叫范徐丽泰啊、谭慧珠嗰啲啊，呢啲咧就叫忽然爱国。嗱呢啲咁嘅陈振斌啲人咧，左睇右睇咧，根本冇资格去做呢个青年事务委员会。琴日就搞咗个咨询会，就为咗一样嘢嘅啫，就请呢个吴克俭出嚟招呼咗100个学生。啊，就想推销呢个国民教育呢个政策嘅，但系当然唔使问阿贵啦，啊，学民思潮班友点会放过你啊？即系等于我哋礼拜六一样啦，就踩场啊，所以其实咧踩到场咧，佢系无言以对嘅。你听 系啊，佢哋有20几个学民思潮嘅成员系成功登记入到场嘅， 啊，咁我哋唔知得唔登记到噶，嗰日就登记唔到冲入去噶啦。嗱、啊，我哋听下啲学生点样质疑啊吴克俭。 点解你今日唔去城市大学？今日呢个聚会呢，我同呢啲年青人沟通系好重要嘅，我好珍惜呢个机会，所以咧我今日咧特别咧喺呢度咧变咗其他嘅地方咧，我就真系去唔到啦。 绝食咗8几个钟、8、7个钟嘅何连山老师，有何之君老师绝食到倒下，佢都冇出嚟面对过我哋市民。如果万一我哋绝食者有咩三长两短，梁振英就系一个杀人凶手。 嗱，佢梗系唔会去城大睇人反呢个洗脑啦， 俾人靴噶会， 我都唔系去主场啊嘛。佢去陈振斌呢啲用公帑嘅，呢个民政事务局下边嘅一个委员会，一个青年事务委员会，有人做主场，谂住去接受掌声嘅，啊，点知呢个公民社会都有20个学民思潮嘅成员混咗入去。啊！就質你， 唔好講混啊！佢係正式入去噶， 都叫混噶。咁我哋禮拜六都係混入去噶。我哋都要報名噶。咁所以一陣間咧要搞嗰個旅行團咧，第一樣嘢咧就要叫啲人自己報名先。係啊，如果唔係到時去到嗰個公聽會咧入唔到去嘅。嗱、如果老人家要去咧，我就話咧你食完飯好啦、就唔好去啦，因為好曬嘅。啊，情愿咧揾下地方，我哋摆低你去 shopping， 去下街买下啲土产。啊，不过有冇土产卖噶啦？上水已经俾嗰啲啊水货佬占领晒噶啦，你买唔到嘢噶啦。咁我哋嗰啲后生嗰啲咧，就入去个场嗰度。如果唔系咧，就好热噶，我都担心嘅。啊，带埋啲即系帽啊，同埋而家大会话着白衫。 系。 咁我哋想同我哋个。啊！我哋艺术我哋美术设计部设计，睇下我可唔可以整个章啊？尽快 系 啊！礼拜日我哋个礼拜六啊， 整个贴纸咪得咯，大班吓。 礼拜六嗰个蛇斋饼粽， 你冇咁多啊？唔好呃人咯吓，唔系到时啊，我去投诉你噶，真系。 咁啊，我食我蛇斋饼粽 啊！咁你有冇饼啊？有冇饼啊？定个饼干啊？ 冇蛇食，不过捉蛇。 哦，捉蛇 ，OK 啊。 啊，食斋咧就不如讲正话， 斋讲嘅啫系嘛？ 我哋讲正话， 哦，讲正话。Okay, 饼咧就大家带啲月饼去啦，我哋当甜品啦，中意就带盒月饼去啦。啊，粽 我就成日都唔系话蛇斋饼种，话蛇斋饼毒嘅，我哋就去帮特区政府消毒， 消毒。 啊，呢、這个就叫蛇斋饼毒 D100 旅行团。啊，所以咧就唔系种系毒。嗱、啊，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啊，俾啲 idea 我哋嘅嗱， 系18721111。 喺车我哋会租车噶啦，咁睇下边度上车就由嗰间公司开玩笑嘅嘢、我哋梗系要遵守。 嗱、啊，港岛我觉得系出发点啊，金钟有几好地方嚟嘅吓。 唔系咁睇下港岛出发啦，咩、九龙出发啦，即、系集中一齐出发啦，即系搭地铁嗰个站去尖沙咀好方便嘅，咁由嗰、那个啊由嗰间公司负责咯，啊即系嗰、那个。巴士公司，我哋租嗰啲旅游巴，佢话俾我哋听喺边度集合，我哋唔喺边度集合咯，梗系唔好雷人咩人抄牌啊，有钱大晒咩？你真系开玩笑嘅啫，你唔好当我真噶啊！咁啊，麦美娟喺咪电话旁边啊？我想揾佢啊！呢个麦美娟系傻噶，呢个麦美娟咧，佢都唔知咩叫黑色旅游警示。黑色旅游警示系你去到嗰笪地方唔安全，就叫黑色旅游警示。佢而家咧就学人爱国，学人讲保钓，就叫政府啊将日本啊变呢个日本咧成为呢、這个啊黑色旅游警示嘅地区。咦，倒翻转头，日本仔要将香港定为黑色旅游地区啊！你有条友，嗰条友唔系大陆人嚟噶，香港人嚟噶，住喺黄埔嘅，而家知道啊。 佢做时装嘅系， 佢就走去搏湿人哋两个日本人。两公婆，喂，日本仔倒翻转头话，不如将香港定为呢个黑色旅游警示区，仲有少少理由。大陆就应该系噶啦，对日本人 绝对系啦，内地人。 所以呢啲咁嘅工联会选埋呢啲咁嘅立法会议员出嚟，又系垃圾嚟嘅。不过唔系咁啦，学阿梁振英讲，垃圾啊归垃圾， 唔系垃圾就去堆填区啦， 唔系堆填区咪喺立法会咯，垃圾就归垃圾。所以咧，话俾你听啊，唉，呢、這个咁嘅陈茂波啊、吴克俭啊，仲有呢个阮国强啊、高永文啊、陈家强， 人哋高永文系而家唔知即系即系嗰个个评分唔知几高啊，真系 啊，啲师奶中意佢咋，佢养呃到啲师奶啊嘛，嗱。咁啊，琴日咧，佢哋有个会嘅，佢哋个会巴闭啦。呢、這个会咧，好多人都做咗官噶啦。呢、這个专制会水，变革飞扬啊，真系几好啊！佢嗰、那个佢个 bad job 几好啊！嗱、啊，专制会水咁啊，梗系巴闭啦，佢专业人士啦，聚埋一齐啦，变革飞扬就应该改做咧变脸飞扬，个个咧就做晒官啊，个个咧。啊！就一登龙门啊，升价十倍，不过嘘声就十足。嗱、啊，所以我都讲咗啦，好出奇嘅。陈家强喺曾荫权年代咧就俾人叫做傻强。而家咧去到啊梁振英咧，佢竟然变到高大威猛。最巴闭系佢。你话所以唔系证明梁振英个班底唔掂咯？我都打个比喻，即系你喺曼联请个坐懒板凳嘅球员翻嚟打南华。哇，梗系巴闭啦！喂，而家阿傻强变咗唔系傻强啊，而家傻强好嘢啊，系咁多官员里边，你谂下，而家系上一届留翻落嚟啲官员，喺阿曾荫权年代唔掂嗰啲，而家个个都掂个碌蔗，连阿张建宗啊，你而家都觉得个样好似好一啲啊！张建宗成日撞板嘅曾荫权年代，累到曾荫权鸡毛鸭血嘅，嗰老人金啊，菲佣嗰啲咁嘅， 嗰啲坐车啊， 交通津贴啊，铺铺累死个政府嘅。 系 嗱，邱腾华又系堆填区啊，悭电胆啊。喂，而家你睇翻转头，咦？曾荫权年代留落嚟啲官，同呢班友比埋一齐，似样啲、啊。啊，而家陈家强都变咗高大威。 我哋个财政司长非常之掂啊！吓、 呢个吴克俭仲好笑啊！啊，佢咧就喺度呻啊，呻到树叶都落埋。佢话洗脑咧就搞到民望插水，兼被叫下台。啊！睇怕佢咧入咗政府前咧，都估唔到会搞成咁啊！梗系啦，佢入去政府做之前，我同佢最后一次喺监警会开会，哇！佢意气风发到啊，平时就好老友嘅啊！我话冇机会同你食餐晏，一路都话约嘅。其实喺监警会嗰时候，我成日都话同佢约佢食晏嘅，就你知我唔得闲噶啦，一路约唔到。咁我就嗰日同佢讲，临走嗰日， 去日本， 我就同佢讲，我就话喂。你就系做官，恭喜你，升官发财咯，不如食餐晏啦咁。 你知唔知坐我嘥气？所以人咧就系咁噶啦， 因为你忙啊嘛，你唔可以吓话要同人食饭。 佢嗰时未委任嘅仲。即是已经知道收到风去做啊、嗯！哇，我话咁啊，不如趁你未做官前食啦、嗯。我话你做咗官咧就唔方便噶啦，睬你嘥气啊！你话啲人咧真系变脸啦，变得快咯。嗱，佢点讲咧？佢话做咗78日咧，点解好似做咗7年咁长咧？竟然话，即系话从来未做过嘢嘅之前，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午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4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表示，新界僭建嘅情况喺9月份急升，表示新界居民对僭建登记计划有更加多嘅了解，考虑接纳乡议局嘅建议，系咪延期俾居民完成手续，将个案分类之后，首先处理有危险性质嘅僭建。被问到市民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有好大的反应，陈茂波指新界东北发展是长远计划，要经过3期的咨询，希望大家聚焦新界东北发展成为新市镇的成效。 作为政府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一定要向前看的。现在我们讲的新界东北这个新发展区，香港人的新市镇，如果按计划顺利进行，最快都要去到2022-23年才有公共房屋落成。我们做这个规划是预备未来，而同时间在市区里面我们是要应付短期的需要，而长远来说香港的住屋的需求是很大的。其实你看第3期的咨询文件已经没有刚才你说的那个深港融合那个定位了，很希望大家是聚焦看我哋将新界东北发展成为香港人嘅新市镇。 日本传媒报道，中国军舰喺尖阁诸岛，即系中国称嘅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富士新闻网指，两艘中国海军护卫舰驶至钓鱼岛西北80海里嘅水域，系日本宣布将钓鱼岛国有化之后，首次有解放军嘅军舰喺附近海域出现。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呼吁中日两国在下星期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议期间，在大会议期间为钓鱼岛主权争议降温。潘基文首次评论中日近日的争议，他说地区紧张关系升级令他越来越苦恼。他表示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对有关的问题不持立场，但他呼吁有关各方面和平对话，互加信量。看看港股的刚刚开始的表现，恒生指数现在是报紧20796点，跌45点，国企指数是报9829点，跌1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正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好，睇翻港岛区线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地沙伯大厦噶，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未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啊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就去到康庄道桥底嘅，而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芜湖街，咁至于东隧过翻香港咧收费广场嘅车多少少，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啦，好啊唔错啊，呢分钟啊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哎准议员啊麦小姐话要求日本啊定为呢个黑色旅游警示嘅地方啊，真系几有趣啊，不过主客就好似调转咗咁咧。即是菲律宾人质事件之后，菲律宾依然都是黑色旅游标示的嘛，是吧，他没理由要香港又变为黑色，是吧，赚人钱还要人还钱啊，不知道麦小姐当日的政纲有没有写明这句啦，强烈要求争取啊日本成为一个黑色旅游警示地方，哎非常爱国他，好好揸个车改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而家去日本已经是不安全和不公义的，即是不公义的行为，所以我们觉得呢，我们香港人基本上，我相信香港人都不会再去日本，也都觉得呢，是我们应该要抵制日本的经济和抵制日本的旅游，所以我们呢是要求政府呢发出这个黑色的旅游警示。那如果我们去到日本旅行，那里是贼来的，他偷紧我们的地方来的。 9.39分， 唉，工联会就系拆偷紧我哋啲票，但我真系听阿陈茂波句嘢咧，又谂起阿梁振英嗰啲语言艺术啦， 系 担心不怕断头台， 系 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 如果你有担心嘅，你就唔惊断头台啦。 佢冇担心就怕啦，系嘛？ 佢冇担心噶嘛？ 哦， 佢冇担心就唔使上断头台啊嘛。 啊， 而家讲紧有担心嗰啲人引颈就义啊嘛，即系佢唔系嗰啲人咧，贪生怕死啊嘛。 系 几时轮到上断头台啫？所以梁振英嗰班友讲嘢咧，你真系要咧啊，即系慢慢去 deep 嘅。所以我哋而家学足梁振英噶啦，我哋呢个旅行团咧就叫做农地归农地。 系。 啊，鱼塘归鱼塘，啊，新界归新界，啊，就唔好喺度搞新界归深圳，啊，变咗你明唔明啊？ 喂，大巴咁你个巴士经过沙田，上咗嚟睇睇，又睇下嗰个系 太多嘢睇。 显田街咁啊，又话起居屋，咁啊，街坊又话唔得。 嗰啲唔好理啦，即系等于，唉，香港电台多口仔一样，佢住喺何文田啲豪宅常康园， 系 人哋隔篱嗰幅地咧，本来系公屋地嘅，拆咗之后人哋起翻公屋，佢第一个出嚟反对， 嗯， 啊，做传媒啲人咧冇公义嘅，知唔知有啲人， 嗯， 啊，即系你反对，你都唔好自己出嚟咁难睇啊，啊，学下啲 B M W 啊，搵个女人出嚟啊嘛， 系嘛， 喂，嗱，而家咧就系、是。9:41分，我哋个旅行团咧详细资料咧喺10:00我放，即系收咗咪之后 离开直播室之后即刻做，系 大家听众唔使担心嘅。我哋巴士载唔晒人嘅，即系如果需要坐巴士嘅，我哋就会话俾你喺边度坐。 嗯、 如果唔系咧，直情喺上水火车站停噶啦，停咗就一齐去啦。住喺新界啲居民，呢我哋啲听众咧。就自然可以支持我哋 啦，完啊坐火车好。 咁呢个旅行团咧就完全咧系自费嘅，即系自付自给，我哋系唔会亦有任何盈余嘅。啊，如果唔够嘅咧就我包底。啊啦，突然间去到食嘢唔够食嗰啲嘢，点啊你送加料大班嘅，啊就要饮啤酒唔够嘅又系大班嘅，唔使担心。啊，啲听众对我哋咁支持，我哋都要请翻听众咧。 系 啊，即系。啊，饮饮食食呢个应份嘅，嗱、啊、咁所以咧，我一翻去咧就会公布个详细资料噶啦。不过今朝我开麦嘅时候讲咗话，啊，董建华发特啦，咁啊啲听众话你快啲讲啦，快啲讲啦咁。嗱、啊，董建华咧，据我所得到嘅消息咧吓、 啊， 我觉得都几可靠嘅，就将会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嗯， 所以而家梁振英就好开心嘅、 嗯， 朝廷有人好做官。所以咧，快刀斩乱麻，趁住喺朝廷嗰度有阿董建华， 有师傅睇住系嘛， 照住、 啊。 董建华又有习近平照住， 嗯， 咁就快快脆脆咧，嗱，再加埋梁振英又有汪洋照住， 哇！ 咁所以咧，快快脆脆搞掂大东北佢， 系 啊，搞咗个新香港出嚟之后咧，佢梁振英咧就算落台， 系 佢都可以走去嗰个特区嘅特区里边做首长嘛， 嗯。 啊！佢为自己安排埋后路啊！但问题我哋几大都去啦，我哋呢、這个嗱唔使担心我啲听众，我哋唔系去搞事噶，我哋出席呢个公听会咧，系主要表达意见嘅，啊，即系我系会争取发言嘅机会嘅、嗯，但系完全唔系一个示威，亦都唔系一个抗议，亦都唔系一个游行嚟嘅、 嗯， 我哋只不过咧 去关心啫、啊、 关心表示我哋香港人。对新界东北的发展的一个关心话俾佢听呢我哋唔系唔关心嘅、 嗯 啊。再加埋去睇下上水啊上水嗰、那个啊嗰啲水货集散地即系见识一下啫。咁其实借个机会呢我哋 DBC 呢啊即系你都唔知几时执笠啦喺借个机会同大家去蛇斋饼读 D100 旅行团。哈哈是咁简单嘅，而家电话旁边听咗黎太嘅早晨， 早晨黎太， 早晨黎太， 你好你好， 早晨早晨， 我都希望你哋即系尽量帮我哋啲乡郊嘅 即係居民去爭取啦。其實我哋都唔係特別要求啲乜嘢，即係希望有個寧靜啲嘅環境，有少少空間俾我哋住囉。咁、但係而家其實佢一路都話啊，香港要發展生態旅遊，有啲嘢有嗰樣，但係呢就剷平曬啲鄉郊地方攞嚟做咩呢？攞嚟起豪宅啦，低密度嗰啲啦。所以我覺得好唔公義呀、所以點解人哋住得好好地，你又要咁樣去剷平人哋呢？即係所以我今次就我屋企嘅位置呢就唔影響到嘅。但我覺得咧，好快都係差之君體有相同。 黎太啊，我哋香港人咧，即係市區人啦，我哋都係唔影響嘅。但係一個問題，除咗你哋安居樂業之外咧，保衞家園呢個梗係重要啦。但係佢著更大嘅陰謀咧，就將新界東北嘅發展同埋禁聯合埋禁區嘅發展咧，就會同深圳連為一體嘅。呢、這個咧就提早結束， 我哋住嗰個 提早結束五十年不變 啊！咁樣，其實我跟住我哋大圍啊，大圍啊，太和啊，大埔嗰邊咧都好大件事啊！而家啲水泡轉曬過嚟，我哋一時候要避開佢啊！ 係嘛？嗱，如果禮拜六咧、我哋去嗰陣時揾你帶路啊！ 係啊，可以啊！其實其實鄉郊好多好靚好靚嘅地方咯，同埋真係可以做好多好多嘅旅遊嘅，譬如我屋企樓下已經有啲農田啦，有機種植啦、已經可以俾小朋友咧去摘下生果啊，摘下啲菜啊，咁樣俾佢哋認識下啊農。 唔 係 你要學下梁振英講嘢㗎啦，你話農地歸農。计农地归农地，耕种归耕种，安居乐业归安居乐业，你唔好搞我，好唔好啊？多谢你嚟睇下，到时礼拜六啦。 而家系多咗市区人咧做呢个假期嘅农夫嘅。 我哋电话旁边另外一位听众陈生，听咗好耐，又冇。 早晨， 陈 生 你好。 喂，早晨， 老陈， 早晨， 点啊，老陈， 大班， 系 啊，刘玉华，系啊，刘玉华系我啲师兄嚟嘅， 系 边度师兄啊？佢有好多唔正常。 小学、中学 啊，仲有大学， 冇读大学。 咁啊，我想讲讲咧，即系因为大斌早几日咪讲刘慧卿咧，对于你嘅批评 啊，系啊，刘慧卿有冇应承上嚟啊？辉哥，搵唔搵到系，仲未搵到佢， 联络紧吓。 其实我就好同意大斌。 我今日先翻，刘慧卿今日先翻。嗯 ，OK。 我就好同意大斌嘅分析嘅，因为第一佢哋民主党咧入咗去中联办出嚟咧，都冇讲过为乜。即系冇解释过啦，咁我想问咁肯定咧，就佢嗰个超级垃圾会咧，即系中联办一手一脚咧，咁样系搞出嚟嘅，即系导致佢哋三个何俊仁咁好彩咧，就入到局啦，同埋阿曱甴啦。咁我想问一问阿大班，请教你咧， 冇客气。 民主党咧，譬如佢哋点样安排嗰啲人手去参选咧，系咪要？何俊仁最终做决定噶， 应该系中常委要 佢哋有，佢哋一个好严密嘅组织噶，佢哋个组织咧仲犀利过共产党嘅。啊，佢哋一班咧就有个叫张李阳集团。张李阳集团咧就系张文光、杨森、同埋咧 李 永达呢三个人咧就系太上皇嚟嘅。所有嘢咧佢哋话晒事嘅，选举就系李永达负责嘅。 哦，咁即系唔系主席何俊仁主席，佢唔系最终决定的。 其实佢咧都系废废地嘅，佢咧就叫武大郎，又叫做咧，我啊叫白两金。 因为咁样啊，因为我有个 叫 做 铁头 啊，即系新界西啦，我都系真系西嘅。 嗯， 即系导致民主党咧一直都冇咧，会唔会系啦？会唔会亦都系关？中 联办 事呢 咁就唔关嘅、老实讲啦，即係 竞选策略有问题。 喺上一届新界西呢，佢哋有两个议席嘅，一个就係何俊仁啦， 一个李永达啦， 一个李永达啦。今次何俊仁去选呢个垃圾超级区议会啦，咁就变咗呢，其实呢中联办又好，建制派又好，计嗰条数呢就认为民主党呢只可以攞到一席嘅。咁即係倒转头呢就让咗一席出嚟呢，呢个间接㗎，唔係呀，佢又闹我黑针㗎啦。係间接呢就令到建制派多咗一个位㗎嘛，你明唔明呀？呢个间接㗎呀。咁再加埋呢个咁嘅李永达又蠢又大贪。两公婆要分开一条队，如果系好似公民党咁，两公婆一条队咧，起码补多席，咁啊无端端咧就益咗建制派两席，就咁简单啦。 因为咧，我觉得即系作为一个 政治人物做咗政界咁多年咧，佢哋咁样嘅安排，我觉得好早。 唔系呢个就我哋唔需要理佢嘅，呢、這个各有佢哋有佢哋权去选去排阵啊，佢哋嘅策略嚟嘅啫。咁但系我嗰篇文章咧，其实就是一个分析嚟嘅，佢哋可以唔同意，但唔需要话我黑心啊、恶毒啊、人身攻击啊，跟住要我道歉啊，跟住仲有一样嘢咧，作为一个民主派嘅党。尤其是刘慧卿经常喊苦喊忽，或者电台唔俾佢讲嘢嘅。而家你知唔知民主党杯葛 DBC 啊？佢仲衰过民建联啊！民建联都冇话杯葛 DBC 啊！唔信咧，我打电话俾谭耀宗，佢担保回复。 有啊，佢成日同阿小巴一齐倾偈噶，有啊。 因 为 佢哋理直气壮嘅，点解唔敢同佢 对 话 咧？呢啲咪叫做虚协咯。唉，呢啲人都唔值，佢已经冇资格。即系如果佢杯葛一个传媒咧，作为一个民主派信念民主嘅人，等于李柱铭咁讲，你口臭我唔中意，我都要撑你。呢、這个就民主嘅精神，呢、這个就香港核心价值。而家民主党咧，佢咁嘅做法咧，已经冇资格做民主党噶啦，冇资格叫做泛民主派，你明唔明啊？ 咁如果系即系如果系咁样啊，即系你讲少少嘢，佢就直头讲都唔同你讲嘢。咁佢梁振英同佢讲嘢，佢同佢讲咧，佢咁憎梁振英。 哦，佢哋见到梁振英阿谀奉承嘅，我话俾你听，我见过噶啦。佢哋见到啲官咧喺立法会就好似杀父仇人咁，一行咗出咧揽头揽颈噶，嘻哈哈噶。所以我唔中意做立法会咁解，因为见得太多呢啲假嘢啊。啊，我礼拜六咧啊呢个午餐咧，我就会讲少少我在立法会四年的日子啊。 哦，呢个主题嘅原来啊，分享下。 好啦，多谢你啊，陆振。我哋电话旁边啊，黄小姐。 早晨，王小姐。 早晨啊，大班 老 师。 早晨，早晨。 你好啊，琴晚我十一点睇到亚视嗰个都几垃圾嘅节目啦。 系。 咁啊，张信刚大致上话咧，走水货全世界都有噶啦。 咁呢个系事实，呢个系事实。 只好唔好太左街，根本有咩问题先？ 系。 咁跟住咧，佢亦都话咧，拉布行为咧，香港只有不足20%嘅市民支持嘅啫，支持即系有80%咧。是赞成的，咁佢嘅意思即係话将来呢即係立法会有乜嘢嘅方案即係佢哋行会提出啊咩甚至包括23条嘅政改，咁佢话佢相信都佢哋即係不成气候嘅，即係类似咁嘅意思啦，我讲意思嘅啫。咁我想举例啦，如果有尖旺区呢个市民发觉反毒黄赌毒事业泛滥啦，有10个人去举报向有关部门求助，咁以张信刚咁嘅逻辑，系咪佢话全世界黄赌毒都有噶啦？ 你 讲 张志刚定张信刚，搞清楚先。 张信嗰个系咪行会成员啦？ 张志刚， 你发 亲 我系 咁张信刚仲系一个教授嚟嘅， 个样嗰个 系戴个两个圈眼镜，肥种难分我嘛。 好， 佢系咪叫张？ 张志刚，肥种难分。 咁系咪以佢咁嘅逻辑，系咪全世界黄赌毒都有噶啦？而家只有10个刁民去举报嘅啫，油麻地区有咁多居民，即系可以不理啦，只要叫啲毒枭唔好咁样就得噶啦，系咪咁样意思咧？ 咁呢个就以前未有 ICAC 之前咧，警察咧即系嗰啲贪污嗰啲警察咧，维持地下秩序就系咁做噶啦。间中要交下人出嚟，系咁以咧，仲要咧， 意思啦。咁呢个 做下大龙凤啊， 思维嘅人佢系行会成员喎。 唔系呢个冇噶，你物以类聚噶，你都唔需要对呢啲人太大期望。你睇下个特首，睇下嗰啲官员，咁你咪知道咩货色咯。 咁啊系，日日 其实我哋应该咩咧？听 到佢哋讲咁，我呢啲咁佢哋咁面皮厚，咁我哋日日叫佢下台，咁佢哋 冇用噶， 照做 冇用噶。佢哋嘅策略就系当听唔到，同埋咧认为一样嘢咧讲讲下就冇人讲噶啦。啊， 系咯。咁啊，佢知唔知道其实某一个个负责任嘅国家咧，对第二个国家系对佢哋进行倾销啊、倒卖，唔好讲啊，走私漏税啦，而影响到佢哋国家嘅市民嘅民生，那个政府都会提出抗议，甚至会对某个国家咁嘅行动，即系做进行一个抵制 啊， 或者 ban 啦，系咪？即系呢个系负责任嘅政府嘅行为啊嘛。 不过有一样嘢咧，我谂呢、這个嗱呢样嘢咧嗱，你当我开玩笑都好啦。呢个政府，我觉得呢个中央政府啦，其实就关心啲同胞，点解咧？因为喺大陆咧买埋晒啲假嘢啊， 咁有机会俾你嚟香港买到啲真嘢咧，咁咪只眼开只眼闭咯。你明唔明啊？因为大陆你买亲嗰啲嘢都有毒噶嘛，你明唔明啊？ 咁佢 奶粉又有毒，乜嘢都有毒，咁所以佢俾你俾啊放生一啲人落嚟香港买翻啲正货，咁啊咁都系好事嚟嘅。如果从呢个角度去睇，系咪啊，黄小姐？ 咁呢个行为佢 都好惨嘅，即系等于一日香港买唔到糖嘅，你走去美国运一大包糖翻嚟，美国政府只眼开只眼闭咁嘅嘢，跟住入到海关，啊海关又觉得。唉，香港冇糖食，呢、這个阿师奶咁辛苦喺美国买包糖翻嚟，咪撞单就睇唔到咯。 咁佢点解唔对佢自己个国家嗰啲？ 呢个就 做一个管制啊， 即系你知我哋开玩笑嘅啫。即系我觉得共产党咧都唔系爱民嘅，如果爱民就杜绝呢啲假嘢啦，啱唔啱啊？ 冇错啦， 多谢电话。好啦，而家电话旁边有位陈先生嘅，陈生你好。喂，陈生， 喂， 陈生系嘛？ 喂，系咪我啊？个嗌陈生，我唔知系咪你啊？ 你咪陈生啊？ 系啊，我姓陈啊。 唔系陈生咯，我应该叫老陈嘅可能啊，老陈点啊？ 系你好啊，早晨啊，大班啊， 你好，你好。 我咧就系、是、咧，你苹果礼拜一嗰、那个。嗰、那个动新闻入面嗰个阿叔啊，药房阿伯啊，话 系。 咁咧，其实我就唔系做药房嘅。其实我同阿大班系我啲前辈嚟噶，做过阿大班嘅，大班做过阿间公司。 哦，系好嘅你， 系 咁啊。 咁咧，我就住正喺对面嘅。阿林伯就知啦。 系 就火车站行去彩虹村得一道桥嘅啫嘛。 喺条桥系喺条桥。 楼下马路唔准过马路噶嘛，过马路罚钱噶嘛，1500噶嘛。咁咧系啊，咁咧嗰日咧我就。禮拜六我行過就好逼，我就知道人示威啦，咁我就見到人舉牌啦。咁禮拜日，哇！我話又嚟咁樣，嗰條橋咧好逼。咁你知啦，個橋有啲 好窄添啊，條橋係嚇 地下噶嘛，行落去地下咁個樓梯螺旋形噶嘛。 嗯 哇！逼滿人。 係。 我心諗，哇！好似蘭桂坊咁喎，分分鐘，因為咧佢示威嗰啲人咧會追住嗰啲拖住手車啲人。闹啊喝啊咁样噶， 系， 佢系任何佢唔理你系咪水货客，总之你拖住个手推车，佢就会追住你喝噶啦。 嗯嗯， 咁我又见到下低有人举住两支英国旗咧，我话好奇啊，我懵下，我走落去问下你边个主办单位啊，应该改变方式啊，你咁咪示威系咪先？ 嗯， 啊冇人应我原来。 系，佢喺网上系召集噶嘛，佢话好多系自发去参加噶嘛。 啊，当时我唔知啊，我就夜晚翻上去抄翻啲网嚟睇啊，话睇翻啲 YouTube， 原来礼拜六咁鬼激嘅，我都唔知道，知都唔敢行落去啊。不过我唔惊，咁多差人喺度，大把差人。 惊 啊！ 香港个秩序好好嘅，呢个 我嗰日就系冇秩序嘅，你明唔明啊，大班？我估咧，就 有时咧群众咧，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步咧，如果冇人去压制啊，或者输到舒缓咧，系会有会过火嘅，系。 我唔系啊，嗱，我又唔知道，我想请问啫。嗱，如果你个个网上召集，咁啊个个当行街啫，系咪先？咁啊冇人申请噶啦，系咪啊？ 冇噶，咁你知呢啲？ 咁依家政府警察点设示威区，点控制啫？ 哦，咁佢 你明唔明啊？ 咁警 咁啲人咪走嚟走去咯？ 嗱咁你都睇到啦，咁你最近睇到一樣嘢呢，嗱咁嗰日雖然係有啲即係我都唔想見到場面出現啦。 群情洶湧啦， 但問題始終都冇出事嘅，同埋一樣嘢呢啲嘢呢，即係香港人呢其實始終都係有文化嘅、 有節制嘅。 即係所以 我見到就唔係有文化。 但我哋都要 睇返你睇。 或者即係我都唔係好鍾意嗰啲標語咩中國人返中國呢啲我唔同意。 好挑人性㗎嘛，你明唔明？ 唔係，因為我哋自己都係中國人嚟 嘅。你知唔知呀、 我諗我哋要即係呢樣嘢政府即係大家都要關心嘅。即係我哋個公民社會就要呼籲啲市民呢最緊要守規矩嘅。 唔係呀，我仲諗到呀。 多謝你師弟呀，因為我有 一個 point 有個美國電話，有個美國喺拉斯維加斯打嚟嘅話，你講你个咩 point 啊？ 一个 point， 我都有 point， 好快嘅。咁你喂， 系你讲快啲咩？ 你网上召集啊嘛，网上号召嘛，咁啊网上23条咯。第日如果一发生咩大事故， 查查我网上23条，我可以理解你嘅感受嘅。多谢你啊，多谢你师弟。 多谢你。 咁啊，而家美国拉斯维加斯嘅张生，唔好意思啊，张生。 张生你好。 张生， 哦，收咗线添啦。 拉斯维加斯听唔切啦，大佬。 系，有。张 生你好， 张生喺度，系张生。 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 系冇， 我想讲讲呢，就话之前你喺嗰个投票嗰时呢，咁依家微网上好多人讲你支持依家闹民主党，咁喂 係 喂， 你讲你讲，听 唔听到？听唔听到？ 听到。 我之前依家闹民主党，之前又呼吁大家嗰个投泛民嘅票。其实我觉得系民主党今次唔系你哋又出动阿黎智英啊，同埋阿李全明啊，同埋佢哋几个出嚟呼吁，佢不一定有咁多票啊。 我 都好明白，你帮咗佢啊！ 我冇帮民主党， 你系咩帮反？ 我真系对党嘅， 我只系帮反对党啫。我冇嗱，我 系又帮泛民，即系我系觉得你系嗰一刻，你其实你都知道民主党嗱，我唔系擦你鞋，你都知道民主党系揸唔落 嘅。嗱，时间够啦，我哋听日再倾过啊，唔好意思啊。 最近刘月饼经典再现，我朱咪咪都要省靓拍牙等住食啦喂！ 而家嘅时间系上周十点，支持 DBC 还声于民，而家去惠康或吉之岛买两盒最劲流双网百年用月饼，就免费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表示，新界村屋僭建登记计划直至上个月底登记的数字不多，但踏入九月数字急升。陈茂波表示是反映了新界居民对登记计划有更多了解，当局正考虑乡议局的建议，是不是会将计划延期以便办理手续，将个案分类之后首先处理有危险性质的僭建。被问到市民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有好大反应，陈茂波指新界东北发展是长远的计划，要经过三期的咨询，希望大家聚焦在新界东北发展成为新市镇的成效。 作为政府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一定要向前看的。现在我们讲的新界东北这个新发展区，香港人的新市镇，如果按计划顺利进行，最快都要去到2022-23年才有公共房屋落成。我们做这个规划是预备未来，而同时间在市区里面我们是要应付短期的需要，而长远来讲香港的住屋的需求是很大的。其实你看